變成一個思想匯聚的地方。咁呢個第一樣係我心願，所以我希望呢度咧就唔僅僅係聽一場 talk。我或者其他啊，包括林道群佢哋一齊咧，就係想希望呢個文化沙龍係成為一個 community。即係我哋希望將來我哋係可以成為一個小小嘅社群咧，中意飲咖啡嘅朋友，中意哲學思考嘅朋友咧，可以有一個喺呢個城市嘅中心地帶咧，可以有一個空間可以做呢樣嘢。OK， 呢個係我哋嘅心願。第二樣嘢咧，就阿 Vincent 咧，基本上就係義務咧，就借出呢個場俾我哋嘅嚇。佢基本上你見到佢借咗出之後就做唔到生意噶啦，又佢都唔收租嘅。然後我哋所有包括今晚幫我哋攝影啦，包括我哋自己咧，全部都係 volunteer 嘅。但我諗你都但我自己都經常都做講座啦。咁我就好唔中意咧請講者嚟講咧，就要講者做義工嘅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由呢一場開始咧，我哋有少少嘅居馬費咧，俾我哋嘅講者嘉賓。OK， 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可能我自己出或者其實幾個朋友夾咧，都唔係問題啊。但我覺得咁樣咧，似乎又失去咗個意義啊！即係失去咗意義，就其實我哋一個 common 嘅大家一個共享嘅一個社群嘅一個意義喺度。咁所以我做咗一個好簡單嘅 propose 咧，就係我哋有少少嘅捐款箱，等陣會傳俾大家。我哋做好簡單啫，就係我 propose 咧，就係有能力嘅朋友咧就捐50蚊。年青嘅朋友、在學嘅朋友冇能力嘅咧，唔緊要，唔使覺得唔好意思。OK， 完全唔緊要噶。OK， 即係只不過我覺得，既然係大家一齊嚟到咧，咁我哋大家一齊去 contribute 少少咧，咁就會其實答謝我哋嘅嘉賓嚇，雖然唔係一個大嘅數目，但我諗有少少嘅 contribution。如果唔夠嘅，我哋會補翻；如果多嘅咧，我哋會剩低咧。就我哋可以請 Vincent 遲啲整啲靚嘅蛋糕咧，即係請我哋食嚇。OK， 呢個係一個 proposal 啊 suggestion。喂，講下今日長話短説，今日我哋好高興咧，請到阿黃國巨老師或者黃國巨教授咧嚟到我哋中間嚇，同我哋講一個非常之淨係聽都覺得好吸引嘅題目嚇，就是、絕望政治以尼采的啟示嚇。咁黃國巨係浸會大學嘅老師啦，咁喺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嘅教授，由佢喺德國畢業嚇，咁研究尼采嘅嚇，咁佢自己有一本尼采嘅專著嚇，咁我上次揾佢咧，其實我今日第一次見佢嘅，其實我完全唔識佢嘅，咁所以我揾佢咧，二話不說佢就應承咗，然後咧我哋傾咗幾句之後咧，就已經定咗個咁正嘅 topic。OK， 咁所以咧今日佢哋安排咧就係等陣啦，黃教授會先講，講完之後咧我有足夠時間大家可以自由討論。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大家繼續 order 咖啡啦，如果想飲咖啡嘅同佢哋講 ，OK。咁大家知道呢間 coffee shop 其實喺香港好有名氣嘅嚇。咁 Vincent 千祈唔好睇佢後生嚇，即係得26歲，但其實佢已經係香港嗱呢、這個淺培手沖咖啡嘅前輩嚟㗎嚇。咁所以大家嚟到咧，如果就係第一次嚟嘅朋友咧，最好就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咧，試下佢嘅手沖咖啡。OK， 我哋大概就咁樣啦。再一次多謝大家，我哋俾啲掌聲啊，黃教授。 聽唔聽到 ？OK 啊，我聽到。呢個麥好似 Rockstar 呢啲家長。好咁啊，多謝阿寶松兄，我都係第一次見到佢咁啊，即係好投契啦。正如寶松兄頭先講，即係我哋喺呢個場地去搞一個咁嘅沙龍咁嘅 talk 咧，即係我哋好快就可以 come up with 一個咁有意思嘅題目。而且呢個題目咧，我發覺咧係對我自己嚟講咧係都好重要的。即係我2014年出咗嗰本書《尼采》之後咧，前前後後咧，啱啱好係大概係5月出嘅本書，咁就9月就係二戰革命。咁前前後後咧，即係喺我寫呢本書嘅過程裏邊咧，即係其實都一直即係避免將政治滲入去尼采嘅哲學裏面。即係嗰個原因係點解我一陣會講。咁但係即係。好有趣地咧，好多書評咧，當時我手頭上有兩個例子咧，就好刻意地將呢本書或者尼采嘅思想咧，就掕上政治，尤其係香港而家嘅政治嘅氣氛。咁而且喺呢幾年嘅即大家遇到一啲嘅政治事件嘅時候，朋友傾偈咧，亦都有同 友問我啊，而家覺得好絕望，好冇乜希望咁樣。你有冇啲阿巨？你有啲咩建議啊？有啲咩？甚至有啲朋友話阿巨，你有尼采護身喎，佢唔驚，佢唔會絕望。咁我就苦思不得其解，兩者嘅關係究竟係點？而且最近啱前幾日咧，甚至呢個港大嘅呢個學生部學院咧，即係大家可能都唔知道，我以前都係學院嘅總編輯，咁嗰啲係我啲算係師弟，咁佢就即係邀約我寫一篇稿，個題目又係關於尼采與存在主義同埋香港而家嘅政治，咁其實我隱約感覺到咧，其實之間係有一啲有趣嘅關係，即係大家可能喺一個咁嘅處境裏邊，或者喺呢個咁嘅時代裏邊咧，係覺得可能需要喺尼采嘅哲學裏邊咧，得到一啲啟示或者有啲嘅精神上嘅呢啲嘅啟發。咁所以咁所以咧我就趁機咧，就喺呢個機會裏邊咧，整理一下咗個思想同大家分享。我今日都雖然係唔係一個 formal 嘅教書咧，唔喺大學裏邊有 PowerPoint 諸如此類啦，咁但係我都準備咗幾多 point， 唔冇乜 power， 但係都好多 point。咁就後尾可能有啲 power 啦 ，will to power 啦，係咪啊？咁但係即係可能都幾長下，咁大家咧有啲耐性，希望啦。咁而且我自己都會錄咗音，即係會希望可以出到一啲文章，咁比較長嘅文章，因為我覺得係一個時代嘅記錄嚟嘅。即係如果大家諗翻，即係譬如尼采喺華語地區嘅 reception 咧，其實都有一啲嘅政治嘅意味喺裏邊，譬如係八十年代咧，台灣對尼采嘅 reception 咧，大家都知道陳古應啊之類咧，或者係當時流行嘅一啲嘅文藝作家之類咧，對尼采嘅興趣係好大嘅。咁嗰陣台灣兩間解嚴咧，就即係進入一個比較好希望喺呢個咁嘅壓迫嘅環境底下咧，得到一啲哲學上嘅啟發咧嚇。咁香港中國大陸亦都係嘅，即係中國大陸即係八十年代啱啱開始改革開放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對西方呢啲思想咧係好飢渴咁樣吸收嘅嚇。咁尤其大家都知道劉曉波咧早期對尼采係好有興趣嘅。咁譬如佢有一本著作咧就叫做《形而上學的迷霧》，咁就其實好尼采式嘅嗰種對形而上學嘅批判。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但係我哋香港咧一路都有對有尼采有呢一個興趣嘅。咁但係都係一啲個人生命嘅一啲困惑嘅一啲嘅回應，反而到嗰個時代或者政治嗰個環境嘅回應咧係比較少睇到的。好彩，即係可能我哋好彩咧，當時而家就唔好彩啦。八十年代啊，台灣同大陸就唔好彩啦。而家輪到我哋唔好彩啦。咁所以即係啱啱出現呢個咁嘅需求咧，我覺得係其實都係有某啲 underlying 啊，唔係講得咁清楚可容易。咁但係係有一啲好深刻嘅理由咧，大家點解對尼采係咁有興趣啊？咁所以即係我今日就趁機咧，就將呢個題目咧就整理一下，同大家分享。咁但係講之前咧，有兩點咧，我想咧係想解釋一下。第一點咧就係所謂絕望政治啊，即係呢個 term 啊，我呢個今日嘅題目叫絕望政治尼采的啟示。咁絕望政治係乜嘢咧？嚇咁啊，寶松興上九月係嘛初嗰個講嗰個 talk 咧，就係好生活政治啊。咁就我就深刻咧 follow 佢嗰、那個即係嘅題目嘅 formulation。咁但係即係所謂絕望政治咧，其實就係一種比較絕望或者見唔到希望嘅環境之下，我哋點樣係進行一個政治嘅實踐啊？即係如果一般人進行政治實踐嘅時候咧，就會覺得 我哋覺得我哋做啲嘢咧係會有希望嘅，我哋先會去做嘅、啊、如果覺得嗰樣嘢係冇希望嘅時候咧，我哋唔會去做。咁但係點樣喺一種覺得或者明知個希望好低，或者甚至係冇希望，甚至係絕望嘅環境底下，我哋仍然進行一種政治嘅實踐咧？我哋唔去即係呢個縮翻埋，即係唔做任何政治嘅參與咧？咁呢個係一個係幾吊軌嘅問題嚟嘅，即係希望同埋政治行動咧，其實係一定有一個緊密嘅關係喺裏邊。咁第二部分就係尼采咧，啊，尼采嘅啟示咧。咁正如我頭先講咧，我就好猶豫，即係我去寫任何文章或者書去講尼采嘅時候咧，我好猶豫，或者我甚至咧係唔中意咧將尼采同一啲政治實政治嘅呢一啲嘅論述咧係楞上直接嘅關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喺尼采嘅呢個 reception 嘅歷史裏邊咧，其實好多扭曲好多利用，即係法西斯啊、納粹黨啊，將佢嘅東西咧扭曲啊、利用。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抽取某啲嘅尼采嘅哲學進行一種政治嘅引申咧，就可以好危險，而且係好自相矛盾嘅。即係譬如一個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即係我哋香港而家爭取緊係普選係民主，咁但係尼采本身係對民主呢樣嘢好批判。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學理上的矛盾的，即係我所以我從來咧都唔係咁中意咧將佢嘅哲學嘅內容咧做一個政治嘅引申，即係呢個係我一路唔想做嘅嘢。我記得喺德國上一堂有個教授教尼采嘅時候咧，咁就有一堂咧就係講尼采嘅呢一個道德系譜學，大家可能如果睇過呢本書咧，就會知道佢對猶太人嘅呢一個嗰種道德思想咧，有好強烈嘅批判。咁但係咧，佢講到嗰 part 嘅時候咧，佢直情跳咗佢，因為尼采對猶太人嗰種語言嗰種惡毒啊，佢甚至用血的污染啊，猶太人嗰種思想對歐洲人道德思想嗰種影響咧，係用血的污染嚟形容，嗰種太惡毒啦！喺德國嗰種環境之下咧，係唔適合去講嘅。咁所以佢成 part 嚟跳咗去。咁所以其實我都好明白或者係理解，即係德國人去處理尼采哲學同埋政治嘅關係嗰種謹慎咧，即係我都好明白。咁但係我今日點解始終都要講呢個題目咧？其實即係我哋點樣去引申，或者點樣去從尼采身上得到嘅啟示咧？可能並唔係一啲嘅學術嘅內容，或者學術嘅內容，上帝之死啊，虛無主義啊，乜嘢永恆回歸，去抽取一啲嘢作為一個政治嘅應用，而係一啲精神上嘅東西嚟。尼采俾到我哋嘅東西咧，唔係一啲學問上或者學術上嘅啟示。因為很容易產生矛盾，反而是一些即是精神上怎樣，我們在一個即是政治的絕境或者絕望的情況底下，我們怎樣在保持一種精神狀態呢，是可以做一個政治的實踐。那所以這件事呢 是比較我今天 會採取這個角度去講。那所以如果一陣有朋友問題啊，尼采這個講法又可能不是這樣，這個不是講法不是這樣，這個一定很發生的，很自然一定會矛盾，因為其實即係佢嗰套哲學並不是 intended to be 一個 political philosophy 啊。好，好啦，咁我哋講個第一點咧，就係所謂絕望呢樣嘢。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呢個處境啦，即係唔需要我多去解釋啦。即係香港今日嘅處境，好似睇唔到咩希望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即係點樣喺個絕望嘅環境裏面，我哋去做一個仍然可以堅持到某啲信念同埋政治實踐呢？其實我哋第一點呢，其實要有一啲比較，當然我哋會認知上認為而家香港嘅環境係絕望，咁但係嗰個認知呢其實係要理性的， 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做一啲好 rhetorical 好籠統嘅一啲嘅説話咧，就話咧而家好絕望啊！譬如話香港咧就會一國一制啦，就會變成一個內地一個普通嘅城市啦。啊，我哋嘅自由係冇曬啦，諸如此類。即係我哋好容易用一種 rhetorical 一種修辭上嘅論述咧，嚟到去將嗰個現實對現實嗰個估計咧係掩蓋咗。其實我哋應該即使係絕望都好咧，絕望成點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評估嘅，即係我哋唔係話一句絕望咧就絕望曬嘅。其實講老實講句，香港其實就比起其他地方，其實嗰個絕望嘅程度其實差好遠。我哋其實好好彩，其實即係我哋仍然享受咗百幾年嘅自由，係嘛？即係喺依二十年期間，我哋覺得我哋爭取到嘅嘢，應該有嘅嘢，我哋爭取唔到咁解啫。啊，咁而引申咧，其實我哋再下一步咧，可能我哋而家現有嘅自由或者其他嘅權利嘅東西咧，慢慢被侵蝕，因而我哋覺得絕望。咁所以其實我哋應該有一個客觀嘅評估嘅。譬如話，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絕望嘅原因，好多人講咧就係、是，譬如雨傘運動而家三週年啦，我哋付出咗咁多，咁多人被打傷，咁多人坐監，但我哋一啲都爭取唔到，所以覺得絕望，我哋唔想再做任何嘢。咁呢個其實係一種可以係一種絕望嘅原因，但亦都可能係因為我哋一開始個期望太高。其實我喺2014年，我哋都覺得，即係我自己心裏面都覺得，最終可能真係冇乜結果嘅。即係其實，因為如果你想像係一個處境，做決定嘅喺北京係嘛？我哋只喺香港喺千里之外，即使我哋喺香港千里之外，佔領香港100日、1000日，可唔可以動搖到北京千里之外嘅決定咧？其實我哋咁樣相信咧係唔實際的，係可能有期望過高的。雖然我好明，亦都明白嗰啲年青人去喺街上過咗咁多嘢，即係付出咗咁多，得唔到任何嘢。咁但係從一個實際嘅政治嘅現實去睇咧，其實我哋可能並唔係因為付出所以得唔到所以絕望，而係其實我哋有呢個期望，可能係一個比較即係同現實有一個距離，而且係我哋環顧翻，譬如一啲民主運動或者亞洲一啲民主運動嘅歷程咧，其實從來都唔係一就而至嘅，從來都唔係一次可以搞掂啊。有啲甚至係幾十年都睇唔到任何嘅希望。你睇下緬甸，緬甸十年前我哋點都諗到，即係緬甸今日會變成咁樣樣。咁即係譬如我80年代或70年代嘅台灣，咪仲黑暗，即係講句説話都可能俾佢問話嘅。咁其實香港其實相對嚟講咧，已經係好多，即係呢個咁嘅時代嘅降臨喺21世紀來臨，而唔喺80年代來臨咧。其實我哋嗰個大環境咧，係比起60、70年代嗰個大環境咧，係已經好咗好多。咁所以其實我哋雖然話係絕望，但係要對絕望有一個理性合乎現實嘅估計。咁所以即係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估計啦，香港最差會變成點樣樣係咪？即係我就唔係政治嘅呢個評述員啦，或者係學家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做一啲比較客觀嘅根據事實嘅分析，作出一啲評估。香港最差會變成點樣樣咧？係嘛？你諗下香港最差會變成點樣樣？會唔會變成真係所謂嘅一國一制咧？咁如果真係一國一制，其實係咩意思咧？我哋嘅三權分立係咪冇曬咧？我哋講句説話會俾人拉咗咧？係咪咁樣樣？抑或其實你見到佢呢20年嚟嘅軌跡，佢即係中國大陸喺香港所做嘅事，其實佢係其實你睇到啲嘢有個軌跡咧，佢係跟到嘅。譬如話，佢唔會好大力地去改動一啲硬件嘅嘢嘅，係嘛？你見到雖然佢想通過23條，咁但係基本香港嘅基本上嘅呢一啲嘅政治制度啊、法律制度咧，佢唔會大幅度去修改嘅，即係唔會 整個立法會剷走了，即係成個特首的制度係改變了，整個法院係變咗之類。佢反而係會喺啲軟件上，喺唔喐動嗰個原有嘅框架之上咧，而進行一啲軟件上嘅改造，譬如司法制度咁樣，佢唔會突然炒曬啲法官，整個 法律制度咧係用大陸嗰套法律，即係我哋睇唔到有咁嘅做法。咁只不過咧，可能用另一啲方法咧，令到個法官咧就所謂即係配合三權合作啦，諸如此類。咁如果除非有啲重大嘅改變咧，譬如中國大陸政治或者香港嘅即係環境有啲重大嘅改變咧，即係我覺得呢個軌跡仍然會落去嘅。除非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除非香港發生嘅事係影響到北京政權嘅 survival。佢先做會做啲好 radical 嘅東西去改變香港，否則嘅話咧，我仍然相信咧，即使再絕望都好咧，呢、這個軌跡仍然係會繼續落去嚇。咁所以其實所謂嘅絕望咧，其實我哋係做出一個咁嘅估計之下咧，其實我哋要有一個所謂長時間嘅推進或者係推演。十年之後，呢啲軟件有幾多係改變咗？二十年之後有幾多軟件係改變咗？同埋，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想法，一個 idea 咧，就係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嘅政治真係轉變咗，有民主諸如此類都好咧，香港原本被侵蝕、被改變咗嘅東西。有幾多係可以翻翻轉頭可以生翻？有幾多係死咗翻唔到轉頭？我哋要有一個咁嘅估計。我成日舉一個好有趣嘅例子，譬如話，啲人成日話我哋咁樣污染個地球，排放咁多呢個二氧化碳，地球最終會死嘅咁樣。其實呢個講法係錯嘅，地球係唔會死嘅，人先會死嘅啫。當我哋個環境搞到亂糟糟啲人死曬嘅時候咧，大自然係會 reclaim 翻佢嘅 territory 嘅。即係有啲環境學家就會估計咧，如果人類死曬之後咧，十年之後我哋嘅城市會變成點？二十年、一百年之後會變成點？啲花花草草會生翻啊！嗰啲街頭，我哋見到出面嗰條街咧，可能全部都係泥土啊！啲草啊生翻啊，有啲河流喺度流，冇人咧可能係最好。所以成我相信 ，human is the plague of the earth， 即係人係即係除咗咁多動物裏面咧，係破壞大自然係最多。咁其實一樣嘅道理咧，即係如果有一天，即係我哋呢個威脅唔存在，即係香港會被改變呢個威脅唔存在嘅時候，我哋可以 recover 翻我哋失去嘅嘢嘅時候，有邊啲嘢？是 recover 唔到，有邊啲嘢係即係我哋可以翻翻轉頭咧？我哋可能要有一個比較合理嘅估計。咁所以呢個 list 咧，我哋覺得我要即係畫翻出嚟嘅。其實即係每個人心目中有個 list， 即係呢個 list 係點樣畫翻出嚟嘅？咁當然有好多嘢可以慢慢講，但係咧，甚至即使再推進一步，即係話，即係中國嘅真係民主咗啦，或者中國唔係共產黨嘅江山啦，咁其實香港仍然都要面對中國呢個咁嘅問題，個問題唔會唔見咗。即係成日我舉個例子就係芬蘭，即係我喺以前喺即係港大讀書嘅時候，有個英國嘅教授咧。佢喺八十年代嗰陣咧，即係中英聯合聲明簽咗之後咧，佢話我唔想再喺香港教書，因為我 I don't want to live in Finlandized society， 因為芬蘭以前喺蘇聯嘅陰影底下咧，佢係唔想得罪蘇聯嘅，做好多嘢咧，即係譬如話啲政治犯或者逃，即係嗰啲叫做咩，即係啲有人偷走咗去芬蘭咧。即係芬蘭咧就會送翻去蘇聯啊，唔想得罪蘇聯。咁而家芬蘭可能好啲啦，咁但係波羅的海三國咧仍然係喺個咁嘅陰影底下。咁其實我哋仍然即使最樂觀嘅估計啊，即係中國大陸變得幾好都好啦， 即係我哋同中國大陸之間嗰個利益或者嗰、那個差距咧，仍然我哋都面對相同嘅問題啊！佢哋嗰啲移民，我哋收幾多啊？啊買嗰啲東江水啊，高鐵啊，諸如此類，好多利益上嘅衝突咧，我哋都要面對一件咁龐大嘅東西啊！咁所以其實做呢個咁嘅估計咧，我哋會有一個比較，做完呢個估計之後咧，就會發覺咧，我哋個心情係會平復啲。當你遇到最差嘅情況，都係咁啫嚇。即係當你睇到睇醫生，醫生話你 cancer 三個月就死啦咁啊，咁死咪死咯，死至多咪一死，十八年後一條好漢。即係嗰個心境係會平復啲。即係香港十八年之後有另一條好漢係嘛？即係做一個，但係嗰個估計咧，其實係要落係要理性嘅，就是、合乎事實嘅啊。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我哋而家最迫切要做嘅嘢咧，或者係認知上要做嘅嘢咧，其實就我哋爭取普選就冇乜希望啦，好似啊。咁反而而家我哋迫切嘅問題咧，就係認知何謂極權，咩叫做極權？因為佢係曬緊你，佢係我哋每日都面對嘅東西嚟。即係唔知阿寶松卿會唔會同意？即係喺大學裏面咧，即係我哋教民主理論或者係自由主義都好重要，但係我覺得亦更加迫切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去認識極權主義呢樣東西，而係當你多啲認識佢呢套東西點樣運作嘅時候咧，你會明白香港發生嘅事。點解會有愛字堆呢班人？點解會有即係反港獨呢啲咁嘅東西？你知道佢嗰套運作嘅方式咧，你會唔會迷惘？覺得好亂，覺得好煩，覺得好討厭政治？反而你比較清醒一啲。所以，sorry。咁喺呢個題目上面咧，有一個哲學家咧係好有啟發性嘅，就係 Hannah Arendt， 一個猶太嘅女哲學家啊，亞諾蘭特 A R E N E A R E N D T 啊，咁大家都可能睇過佢一本好出名嘅書，叫做《Iceman in Jerusalem》，即係講一個所謂我哋成日報紙都成日睇到呢個 term 啊，即係邪惡的平庸 （Banality of Evil）。咁佢就係一本書。講呢、這個講呢個納粹嘅SS 又點樣喺耶路撒冷被審嘅呢個故事。咁但係我唔係講呢本書，我講佢一本另一本更加重要嘅書，叫做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哋成日話極權啊，香港最有極權啦、威權啦，諸如此類啊。嗱呢啲咧 term 咧，我哋要好小心地利用。如果我哋好籠統地講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好容易又會迷失迷惘。我唔覺得香港係進入咁極權嘅社會，我甚至唔覺得香港係進入咁威權嘅社會。威權咧，即係英文 authoritarian 咧。譬如台灣嘅蔣氏父子時代就係一個威權社會。咁但係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咧，既冇威亦都冇權，所以我唔覺得佢係威權社會。佢只係借助一個極權，另一個鄰近地區嘅一個極權咧，嚟到喺香港行使某一種嘅權力嘅啫。咁極權嘅運作咧，其實係有一種獨特嘅方式嘅。極權唔係個政府好有權，亂用權就叫做極權，唔係咁解啊。極權嘅意思其實係一種二十世紀獨特嘅政治體制嚟嘅，佢係喺特殊嘅政治歷史環境裏面出現嘅。咁世界上嘅極權政府就只有即係一般只有兩種嘅，就係法西斯同埋呢個共產黨。咁極權嘅意思咧，就係將世界上所有嘅社會上所有嘅人民嘅生活每一個環節咧，都係等喺佢嘅控制底下，因為佢係一個革命嘅政府嚟嘅，佢係建基於一個好極端嘅革命嘅思想啊！ 而根據呢個極端嘅革命嘅思想咧，覺得整個社會現實咧係需要改造嘅。咁所以喺個革命嘅過程裏面咧，佢造就咗好多敵人。咁所以佢需要控制上每個社會上每個環節咧，嚟完成佢嘅革命，嚟掃除嗰啲革命嘅呢啲嘅障礙。咁所以喺極權社會裏面咧，人民嘅生活嘅每一個環節咧，都走唔甩嗰個政府。你去食碗飯，或者你去呢、這、一個打個乒乓波咁，或者去教堂崇拜，每樣嘢咧，政府都有把手嘅裏面。我以前我阿嫲在生嘅時候咧，喺大陸落嚟，我成日同佢講説話，講笑啊！佢成日話共產黨唔好啊，冇咗共產黨點得啊？你食飯都要靠共產黨，你嗰啲糧票都係共產黨俾你，咁即係嗰呢個係好現實地講出嗰個情況啊！咁喺呢一種前提底下咧。極權要控制整個社會咧，佢係要控制民間社會啊！佢要控制民間個社會去到一個程度咧，民間社會並不存在一啲客觀公正嘅團體嘅。而呢樣嘢咧，正正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嘢。當香港變化咗之後，好多嘢被摧毀之後，好似人類唔喺呢個存在之後，嗰啲嘅花花草草生翻嘅時候，有啲乜嘢可以生翻，有啲乜嘢係唔可以生翻嘅咧？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嘢係冇得再生翻嘅咧，就係民間社會人同人之間嘅互信，而佢而家係摧毀緊香港啲人。我同大家分享一篇文，就係我是在大概一年前在我 Facebook 寫的，咁就兩年前在我 Facebook 寫的，咁就呢個立場新聞咧就轉載咗，咁大家可以抄翻。咁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對我自己嚟講，即係嗰個 like 唔係咁多嘅，幾百個 like 啫。咁但係都我對我自己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嗰篇文叫做《別讓以假為真的今日的中國》。變成明天的香港，我們的明天，別讓以假為真，今日中國變成我們的明天。他說極權體制底下並不存在中立公正有認受性的專業團體，尤其是共產黨是不相信有這些團體的存在，總以懷疑的眼光視之，甚至會利用這些團體的平台呢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在納粹德國的時代呢，這件事叫做有個德文字叫 Gleichschaltung， 英文很難譯的，有些譯做 synchronicity， 即是將些東西調校，即是好像一個鋼琴調校到一樣音，大家發音一起發音，即是其實的意思就是說將所有民間的社會大到是大學律師會啊，細到一啲好細嘅象棋學會、足球會呢啲咁嘅東西咧，佢都要調教到同所謂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咧係一致嘅啊！你捉棋咧係為咗 promote 呢個 National No Socialist 嘅 Ideology， 為咗亞利安人嘅呢、這個咁諸如此類，並冇一個所謂獨立嘅民間社會嘅存在。即是说将所有民间团体的调子呢调校到跟执政党一样。而共产党呢就更进一步呢，可以渗透分裂的组织呢就渗透分裂。不可以的呢就成立类似影子的组织。你有教协，我咪有教联咯，是咪以抵抗冲淡或者是假借民间团体名义呢是掩饰地下党的活动。譬如司徒华的学友社。甚至最後以法律取替之，達到控制整個社會的控制人民生活每一個環節的目的。最後當整個社會沒有客觀公正的民間團體存在的時候，人與人之間就失去了互相的信任，只剩下赤裸裸的鬥爭、欺詐和暴力。 今日中國的道德淪亡咧，唔係單單係因為文革，而係長期民間社會失效甚至枯萎的後果。因為任何社會道德的建立咧，並唔係由一兩個道德哲學家啊孔子走出嚟啊寫本《論語》就可以完成呢、這個社會就有道德噶啦，唔係咁，而係通過長期的社會實踐，由一啲中立的專業民間團體，好似商會啊、教育就是、專業協會啊、宗教團體啊，甚至無數大大小小睇嚟好似同政治無關的小社團咧，譬如足球會啊、象棋會啊，頭先我講嗰啲嚇，通過制定會員守則，共同遵守落實抽象的道德規範，不受政治左右，就好似花園裏面的花草樹木一樣，不加擾亂，自然產生，慢慢建立公信力。一旦破壞咧，是往往要幾十年時間的努力才可以重新建立出來的。但是極權政府就企圖以自己空想出來的一套道德思想，是取代幾代人建立出來行之有效的道德實踐，並消滅獨立的民間組織，但對自己主張的道德思想並不認真，往往因為政治需要或黨內鬥爭不斷打倒昨日的我。咁呢個最好嘅例子就係呢個雷锋啦，係咪？今日學雷锋，聽日就唔學噶啦。咁學緊雷锋嗰啲人，聽日覺得俾佢呃咗咯，係咪？人民發現被騙之後咧，卻無法回到民間自己建立嘅呢種道德之處，道德信用嘅瓦解咧，就係這咁樣完成。咁呢樣嘢咧，係喺香港發生緊。可惜嘅係呢種崩壞咧，喺香港正在發生。警察、廉政公署、律師會、教師會、家長會等逃不過被政治利用、被破壞的命運，而最後必被棄諸如敝屣、因為極權政府只關心自己的生存。最新的犧牲者就是十大校長，就出了這樣的聲明，就是名譽掃地，可以說是。但是極權政府只關心自己的生存，而不會關心這些團體的公信力。因為那些愚蠢的，所以那些警察呢以為服從命令打擊示威者十分痛快，最後卻是被破壞自己有份建立的專業團體的公信力而不知。所以今天香港面對這場抗爭，不只是關乎有沒有普選那麼簡單，而是關乎我們的下一代可否在一個人和人之間有基本信任的環境裏面成長。一旦失敗可以禍延一整一代人，而今天中國的以假為真就是我們的明日。這件事是我兩年前寫的，現在呢比兩年前更加嚴重。所以可不可以 大聲一點？大聲一點， 仲大聲一點， 我不是得閒望一望我們這邊 哦，不好意思啊，忽略了你 們。我們需要啲眼神，即大聲就慢慢講，輕鬆啲嚇。可唔可以有？ 可唔可以有？可唔可以 最大嘅？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有水啊？可以有水。OK，thank you。 跨過呢 啲 市 一 市，跨過啲市， 用個長度都有啲。 嗰條線， 嗰啲叫咩？3.5米線嚟。 係啊。哦，你過場先啊！ 你覺得攞個 Marshall 殺落去得唔得？ 得啦。 嚟，我嚟揾個。應 該要。夠夠， 好曬啦，好過啦。 總之我哋 要你講啦，先係 得。OK 啊。 我自己買一套， 解決曬 嘅。唔緊要嘅。 趁機休息下先。 OK 啊，講啦，大聲啲得啦。 咁所以講翻轉頭，頭先講嗰個 Hannah Arendt 咧，呢個佢嗰本書咧，佢當然本書就咁厚啦，咁好多分析啦，關於極權。咁佢寫嘅時代咧，啱啱文化大革命啱啱發生啊，咁佢都預料到咧係有一場殺戮嘅發生。咁佢咁多嘅論點裏面咧。我覺得最有啟發性，對我自己嚟講最有啟發性咧，就係講到極權政府同埋群眾之間嘅關係。 我哋成日覺得咧，極權政府咧係好多群眾去支持佢啊。咁但係阿玲就認為咧，唔一定啊。其實極權政府係需要有一啲積極嘅群眾去參與啊。咁但係亦都同時建基於大部分人嘅冷漠同埋犬儒啊。呢個聽好重要，犬儒之上啊。犬儒係咩意思咧？在他的分析里面，譬如纳粹德国的兴起之前的时代，德国很普遍流行一种想法，就是民主制度是没有用的，那些议会里面的人是吵吵闹闹，那些政客是搵食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些立法会那些经常打架搵食八万元个月，长毛成日去喝酒之类，就是很多这种说法。而咧，佢哋係唔信民主政治嘅，甚至係唔去投票嘅，甚至唔去參與任何民政治嘅活動嘅。佢哋係冷漠、犬儒，但係犬儒得嚟咧，佢哋會好有趣嘅心態咧，就係佢對國家名義進行嘅暴力咧係好讚賞。OK， 啊呢樣嘢係一個好有趣嘅 combination。犬儒的人是 不會對政治有興趣的嘛，但是犬儒和民族主義呢是一對很好的盟友的。而這件事在中國大陸是自從六四之後是發生的，就是一整一代人六四之後那種對政治理想的失落、冷漠、大家向錢看，然之後推行民族主義啊，嗰啲五毛分清，其實係呢兩樣嘢嘅好好嘅 combination 嚟。點解咧？即係我有一個好有趣嘅講法，有一個有趣嘅解釋，我自己即係諗到嘅。咩叫犬儒主義咧？就係犬儒咧係咩都抱一種懷疑嘅態度。呢個世界上冇理想，冇道德，個個都係衰人，個個都係為自己，個個都係自私。那些學生為什麼去瞓街呢？收了錢咯，係咪？我親耳聽到喺大埔嗰陣，即係雨傘革命啱啱發生嘅時候，喺個大埔嘅一間嘅五金鋪，有個阿叔，你有冇聽到啊？三嚿水啊，四嚿水啊，即係好多人去散播呢一種咁嘅講法，因為佢哋唔會相信有人是為了純粹的理想而沒有任何利益去做這些事情，在他們的世界裡面是不存在這些事情。但你有沒有發覺他們的論述是變了，他不再說這些收錢論，他說什麼呢？廢青論 Loser， 是吧？這個是有跡可尋。為什麼呢？大家有沒有留意台灣上前幾天發生統派打學生的事件？打完之後，那個張安樂走出來說抵打，不夠人打還叫阿媽，沒有用，不要當我兵，即那種論述呢是跟李國章是一樣的，兩個不知道有沒有夾的一個是大學教授，一個黑社會，但是夾得那麼夾的，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分析就認為呢，犬儒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是來自希臘哲學的一個狗的眼睛。我有一次去希臘旅行，我以前都不明白為什麼狗跟犬儒主義有關。有一次去希臘旅行，看到一隻狗懶洋洋睡在那裡，怎樣撩它它都不睬我，那我叫它摸一下它，它這樣看我這個就是犬儒的眼神。而狗的習性是什麼呢？我不是侮辱那些人是狗，狗的習性是什麼呢？當佢見到一隻比佢強大嘅東西嘅時候，佢就會貼貼服服。所以點解民族主義同犬儒主義係一個咁好嘅 combination？ 我哋面對呢個極權政府，佢識得利用呢樣嘢，佢 promote 緊嗰種民族。咁所以我哋睇清呢樣嘢嘅時候，而家香港發生嘅呢啲事，其實知道佢搞咩？我哋放長雙眼，知道佢喺度搞得點， 就唔好俾佢一時一刻嘅嗰種好黑人憎嘅嗰種言論咧，係影響我哋嘅心情。 我成日喺網上同 Facebook 講，喂，大佬唔好再 share 嗰啲廢話啦。有啲好多朋友咧，好中意睇到有啲新聞，施永青又講啲咩好討厭，跟住 post 出嚟，跟住鬧佢。咁但係你 post 出嚟鬧佢咧，你就幫佢 share 咗啦。呢啲咁嘅言論就太多，每日都有，你博唔曬嘅。即係最好就即係唔好理佢，或者即係我哋要維持一種清醒、一種理智喺裏邊。即係我哋唔好將佢將自己嘅程度降到同佢一樣咁低。咁所以清楚啲啊！ 呢個喇叭喺度播歌，養咗3年半嘅，你把聲應該會靚，好靚，潤曬。 咁我而家真係似個 rock star。 係大家 pass 上嚟嘅呢個，唱翻首歌先。 好啦，進入正題啦，尼采。咁喺個環境底下，尼采有啲咩啟示呢？正如我頭先講，我唔會即係引申一啲個別嘅。他某些的論述某些講法來到作一個政治引申，我避免這樣做。我反而覺得呢，在這種環境底下呢，我們要借用他，或者可以借用他某些 的學術上的精神來到去，在這種這樣的處境底下，每天都見到這樣的人、這樣的言論發生，這樣的事令到我們很沮喪的環境底下，我們怎樣可以保持一種心境呢，是克服過去，而呢是可以繼續保持一種積極的這種精神。那我可以歸納到3點。第一點呢，就是獨立思考。那這個老生常談，我經常都講獨立思考，大學時候教你 critical thinking。 那但是讀尼采的哲學呢，我們發覺獨立思考不只是一個思考的問題來的，其實是一個意志的問題。當然我們要有相關的認識，有思想的工具，有知識來到去保持這種這樣的獨立思考，不受那些這樣的言論影響。但是除此之外，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保持獨立思考的意志和自由。我經常想像一個處境呢，就是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會變臉噶嘛，唔知嗰個人係人定鬼嚟噶嘛？你信咗佢好多年，發覺佢可能係鬼嚟嘅，人係唔可以信嘅啊，信念先至可以信。咁我成日想從一個處境咧，就係、會唔會去到有一日啊？呢啲唔係完全係想像，可能會喺某啲國家發生過嘅。我哋今日喺度好討論緊呢個問題，第日我會變咗鬼，我講另一套說話，我變咗節。你身邊隔離嘅朋友、盟友啊，同你熟好多年嘅，一個一個變曬，而你係最孤立嗰個。好似一套，大家有冇睇過一出荒誕劇叫做《犀牛》？嗰個人喺一個環境底下咧，有啲人患咗犀牛病，覺得自己係犀牛。咁患病嗰啲人就係唔正常啦。咁但係一個一個係變犀牛嘅時候，而自己唔係犀牛咧，嗰、那個人就會好恐懼、好驚。好，思想嘅寂寞、思想嘅孤立係好可怕的。尤其即係、我哋好同情嗰啲坐緊監嘅人士嘅朋友，即係喺一種咁嘅環境底下咧，即係喺孤立嘅環境底下，嗰種思想嘅孤立咧，是很容易令我們 的信念是動搖的。所以在尼采裏面，我們看到的所謂的獨立思考、思考的自由，不只是一種思想的問題，更加是一種意志的問題。大家如果有看過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在一個高山裏面怎樣遠離人群，即係點樣同幾千年嚟呢個善惡啊呢個思想嘅鬥爭？佢需要嘅並唔係一啲書，而係一啲有類似宗教式嘅嗰種啟示，俾佢嗰種意志。而嗰種意志咧，係我成日將佢嗰種處境咧，係同耶穌比較，因為耶穌咧 係有一段時間喺沙漠裏邊，即係受到呢、這、一個誘惑啦，見到好多魔鬼啊、幻覺啊之類之類。咁但係尼采咧喺嗰個處境底下，佢甚至耶穌都可以揾翻佢嘅上帝作為一個信仰上嘅支撐。尼采係唔可以嘅，冇嘅，上帝都冇埋。咁喺呢個環境之下，我哋點樣去維持一種獨立嘅思考呢？我覺得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當然係我哋要裝備自己咧，我哋要有充分嘅知識啦，我哋要讀書啦，我哋要對某啲概念要有即係好清楚嘅認知啦。所以我成日喺 Facebook 或者係立場咧寫啲文，講咩叫做憲法，咩叫做基本法。即係你唔好話違反基本法，呢啲咁愚蠢嘅説話，大學校長都講得出啊！主張港獨叫做違反基本法，基本法係憲法唔係刑法，我講咗99次，佢仲講，真係好慶啊！我哋要認識呢啲咁嘅基本嘅概念，即係我成日覺得大學教 critical thinking 咧，唔係淨係教啲邏輯，教呢啲嘢其實，因為 critical thinking 唔係淨係 critical 咁簡單。而是我哋有啲思想嘅概念、知識上嘅裝備，尤其有一樣概念咧，我哋要好清楚認識嘅咧，就係、是、所謂國家。咩叫做國家？佢成日用國家嘅名義嚟到去做一啲嘢。國家要你做乜嘢啊？國家終於有任務俾我啦，係嘛？就算一條底褲、一張廁紙都有用啊！咩叫做國家啫？係嘛？其實係共產黨啫嘛。他故意將國家和黨撈埋一齊，所以其實我們要分清楚，在認知上分清楚，國家其實是一個學，是一個工具嚟嘅啫。嗰啲人的幸福先至係呢一個這個目的，如果國家的強大是 and at the expense of 人民的幸福的話咧，這個國家是不值得存在，不值得去愛的。咁當然仲有好多啦，呢度我冇辦法一一細講啦。咁但係另一樣嘢，我覺得喺認知上，我哋要裝備自己嘅咧，就係、是、我哋睇事情咧，要有橫向同埋中向嘅角度。即係譬如我哋睇，譬如香港嘅民主運動啊失敗，我哋好沮喪。但係我哋要睇翻比較翻，譬如。鄰近國家南韓，大家啱記得啊？呢幾日光州事件係嘛？逆權司機係嘛？即係睇翻人哋受嘅苦難，同我哋嘅比爭幾遠？我哋係微不足道其實嚇、啊，即係我哋要有呢個視覺嘅角度嘅時候，我哋唔會咁容易覺得沮喪，我哋唔會咁容易覺得咧一次就搞掂，搞唔掂我哋就好沮喪。即係我哋要有啲咁嘅心理準備。中向啦，橫向啦，喺個歷史裏邊，即係我哋睇翻過去係點樣，其他國家係點樣，同埋咧，我哋唔好糾纏喺啲細問題上面。今日就講梁博嘅言論，聽日講咩粗口係咪道德，第二講佢係用呢啲問題係擾亂你嘅，覺得好混亂啊，成日拗呢啲嘢好煩啊！點解啲學生咁水準咁低啊？講啲咁嘅説話，你唔好參與呢個辯論。因為第二日就唔會嗰、那個辯論係唔重要，而佢整個 mechanism 嗰個運作嗰套嘢，佢達到咩目的先至比較重要。我哋嘅自由比較重要，我哋嘅制度嘅保持係比較重要。呢啲咁嘅道德議題，咩講粗口啱唔啱啊？慶祝人哋個仔死咗啱唔啱？呢啲係唔重要啊！我哋要即係要保持一種清醒，唔可以每日俾佢牽住我哋嘅議題鼻子走。呢啲唔係尼采講㗎啦，當然。尼采講咩咧？尼采講後嚟佢講權力意志係咪？我講思想係一種獨立思想係一種意志，佢後來講權力意志。權力意志咧係會以知識。嘅形式出現嘅啊，咩權力咩叫做權力意志作為知識咧啊？我簡單啲嚟講咩講咩叫做權力意志？所謂權力嘅意志就係、是、意思就係話咧，一個權力嘅單位咧係加諸喺另一個權力嘅單位之上啊，將佢納入自己嘅單位控制佢 咁、那個權力嘅單位咧就會越嚟越大，越嚟越提升。咁我哋獨立思考嘅嗰種，其實都需要呢一種咁嘅意志。咩意思咧？就話我哋放遠啲眼光，放長啲眼光，那個時間同埋嗰個空間上放遠嘅時候，我哋可以將呢啲小問題講粗口啊咩呢啲納入我哋嘅 perspective 裏面，覺得會你會明白嗰啲東西咧，其實係微不足道的。而呢一種咁嘅認知咧，當你處喺一種孤立、孤獨嘅環境裏面，當我頭先講嗰種想像嘅處境，其他人都背離你嘅時候，其他人都升官發財，剩翻你一個人嘅時候咧，呢樣嘢係好重要。你要理解嗰啲人點解會咁做，點解講咁嘅言論，其實佢想咁到達到咩目的啫？而我嘅目的係高尚過佢，我嘅目的係重要過佢。咁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喺你之下，咁你先至可以維持到一種思想上嘅獨立，同埋唔受佢嘅影響，而可以維持到一種比較堅強嘅意志。OK， 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點解即係喺呢啲咁嘅無聊嘅爭議裏面，即係我深刻可以即係唔俾佢影響，其實都係有咁嘅原因。第二點咧，嗱、這、呢個咧就係我今日即係諗咗好耐，最終喺前幾日諗到嘅一個結論。除此之外，另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是、尼采可以俾我哋咩啟發咧？我記得我本書出版嘅時候咧，阿葉蔭聰寫了一本書評，就係、是《堅強的虛堅強的悲觀主義》。這個 term 咧，其實係嚟自尼采嘅《悲劇的誕生》嘅。OK， 點樣悲觀又堅強咧？啊，即係頭先我一開始講嗰個問題，我哋覺得前路好絕望，咁但係點可以維持一種積極嘅絕望嘅狀態？其實好難，係咪？一般嘅 combination 就係樂觀、積極、悲觀、消極噶嘛。但係咁樣話過，啊，樂觀悲觀而積極喎，呢個係好難嘅 combination。消極而樂觀係好少嘅，你有冇諗到個例子啊？我冇畫條呢條線啊，咁但係呢個例子就尼采畫出嚟呢條線啊，悲觀而積極啊，呢個狀態點樣發生？咁佢就當然講嘅係希臘悲劇啦，即係嗰種咁嘅狀態。但係我嘅引申咧就係話咧。在面對這種這樣的混亂和很沮喪的環境，每天都有一些不同的爭議的議題的時候，我們一般人或者人的精神狀態呢，可以分三個階段或者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呢，就是比較一般人的狀態，就很容易受到它的影響。李國章說的話這麼嚇人憎，很 upset，聽日有邊個講另一啲嘢好噏噏聲，日日都覺得好煩。咁你個情緒咧係好 turbulent， 好波動，好唔開心，係嘛？咁過兩日啊，去阿馮景欣唔使坐監，我又開心翻。跟住咧又第唔知邊講嗰啲講啲黑人憎嘅嘢，又噏聲。你咁樣波動咧係好容易沮喪，而咁樣咧係俾佢利用到，因為佢正正係要用呢啲嘢咧。是擾亂你的，所以呢我覺得一個積極甚至一個抗爭者或者 activist 呢，他慢慢會進入第二種狀態。第二種狀態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比較 stoical 的狀態。什麼叫 stoical 呢？ Stoics 呢是一種羅馬時期流行的哲學，他不是講一些很抽象的形而上學，他講一些很實在的精神上的修練，怎樣令到自己的精神情緒是平衡，不會這樣波動化，不會受一些 irrational 的 fear 或者 irrational 的一些的人家的行為就影響自己。譬如其中一個羅馬的哲學家是一個皇帝來的，他就寫了一本書叫做 Meditations。 他這本書一開始就說，我每天一早起床對著鏡子，我就會告訴自己 我今日會遇到一啲衰人、賤人、壞人，佢講一啲令我好討厭嘅説話，但係我發誓，我唔會受到佢影響，因為我嚟到呢個世界係做事，係唔係同人嗌交嘅。用一種咁嘅哲學嘅理性嘅辯論咧，嚟到去排斥一啲 irrational 嘅情緒，令到自己咧係處於一種均衡平衡嘅狀態之下，去做一啲應該做嘅事。OK， 所以羅馬嘅凱撒咧，大部分咧都係斯多亞學派，即係譬如 Julius Caesar 咧，佢朝頭早去打仗，夜晚咧就寫書㗎啦，即係可以保持一種咁嘅狀態。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一啲譬如抗爭者長時間面對威脅或者牢獄啊諸如此類咧，我覺得somehow咧可能都係應該有某種狀態，未必叫做 stoical， 但可能都係呢一種咁嘅狀態。譬如我對劉曉波嘅認識唔多，咁但係佢嗰句説話，譬如話我沒有敵人嘅咩？其實somehow都係類似呢一種狀態，因為佢唔可以恨嗰啲監獄長，去恨嗰啲法官，否則佢話佢會好沮喪，好唔開心，喺個監獄裏面好孤獨，佢又好容易放棄。所以佢話我沒有敵人呢句説話係好有理由，我覺得。咁當然唔係淨係靠 stoical 啦，而係背後有更加大嘅信念嘅支持咧。譬如佢後來後來嘅思想咧比較接近即係基督教嘅殉道精神，嗰樣嘢咧係支撐住佢嘅信念。咁呢個係兩個層次啦，但係我覺得咧，尼采所講咧。應該還有第三種層次的，這種第三種層次呢就很奇怪了，是什麼狀態呢？是一種類似即近走神式的瘋狂的狀態。長時間的 stoical 呢，個人會很多壓抑的，因為你按住自己的情緒。 繼續 按住了，但是按到咁上下咧，係要 release 嘅。而呢個 release 咧，你開 rave party 又好，去跳舞又好，去飲酒又好，呢個 release 尼采話俾我哋聽，個重點唔係一種情緒上嘅發泄，大家去開個 party 開心啊、狂歡啊、集體慶祝啊。而是變成一種認知上的提升，什麼意思呢？這件事比較難去解釋一點，我利用一個我自己的一個經驗，不是說我開 rave party 的拍院我三年前，大家知道，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都有做劇場的，我大概三年前，又是14年，很壞不壞，我做了一個戲叫做《禁區廣場》，當中有些朋友都看過，就是關於六四的。六四那陣是五月尾開始演到六月三號的凌晨，最後那場。在大角咀一些工廈裏面演，可能不是那麼多人知道。那故事呢，為什麼叫《禁區廣場》呢？故事就是兩個角色。陳柱希做一個在新界那些禁區，即是北區那些禁區賣地的，張錦晴就演個肚滿腸肥的商人去買地炒地皮，兩個人就去看幅地，看完之後就沒什麼做的傾偈，剛好那時候八號風球來緊，就來打風，張錦晴就講回去在大陸走冷落嚟，點樣著住條底褲攬住個籃球游水落嚟嘅故事咁樣啊！大陸啲嘢係咁衰噶啦，所以我唔講歷史嘅，我淨係知道發達揾錢嘅啫，即係呢種咁嘅心態。咁但係去到後來咧，因為橫風橫雨咧，就八號風球咧就冇車翻屋企啊！咁陳柱希演嗰、那個阿伯咧，就開始進入一啲嗰種精神失常嘅狀態，因為佢參與過六四啊。咁就去咗呢個北歐咧，係流亡，咁就以為嗰啲風啊雨咧就係解放軍打入嚟嘅，啲地盤工人咧就係嗰啲軍隊。 即係重演翻嗰六四嗰種緊張嘅狀態，而諗翻咧，其實我哋當初咧係有啲咩係做錯咗，而論到呢個咁嘅結果。但係成個戲，我覺得最有趣嘅咧就唔係我寫嗰個劇本，而係嗰個演出最後嗰個部分，有一段好長嘅台詞由呢兩個演員輪流去讀，就係講啊六四呢件事，就係當然唔係即係好白咁講，而係講。當初如果我哋譬如相對於南韓或者北台灣咧，咁好多時戲裏面咧用咗好多黑格爾嘅歷史哲學嘅，即係所謂理性同埋呢個自由嘅辯證啊，歷史嘅推進咧就係理性同埋自由兩個嘅矛盾啊。如果理性太多而冇咗自由咧，啲人咧就會反抗啊。但自由太多而冇咗理性咧，個社會就會亂噶啦。咁所以民主運動咧，有時自由嚟得太早，有時理性嚟得太早。咁呢個係歷史嘅悲劇嚟嘅。如果兩個嘢夾得到啱啱好咧，嗰個運動就可能會成功。咁就講好多呢啲歷史哲學嘅嘢啦。咁其中有一句台詞咧，係 inspired by 尼采一篇短文，就係講咧有段咁嘅説話，佢話。在個宇宙裏面人只是一個黑暗浩瀚的宇宙裏面一粒小星球裏面一些很微細的生物，雖然人類歷史有幾十萬年，但是在整個宇宙的歷史裏面它只是一瞬間，只要行星一下吞吐，我們所有的文明的成就，所有的人類的悲劇痛苦都會消失在这个黑暗浩瀚的宇宙里面。讲完这段台词之后呢，我们请了一对乐队叫做紫风铃 Tree Phone Rin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听过，下次可以请我来表演。那就用一些很强劲的音乐，用唢呐缝到整个工厂大厦震。那听完这段台词之后，大家进入，即是我自己看的时候，进入一种好有趣的狀態，那種很難用一種哲學理性去形容的一種狀態，而是我們消失在個宇宙裏面，所有這些東西呢，所有這些人類的悲劇和痛苦呢，也都是消失在個宇宙裏面，而我們是參與著這個宇宙它的創造和毀滅。這件事無獨有偶呢，就似我剛才講尼采那種堅強的悲觀主義的狀態，即是你明知宇宙是這樣，人類歷史是這樣，很多東西你達不到，很多東西是比我們更加慘，很多人民是甚至是被人殺被人什麼，但是他們得不到正義的，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去看宇宙、看人生、看歷史，但是在這種狀態之下，只有能夠進入一種類似走神的瘋狂的狀態之下，那種 irrational 的狀態之下，我們才可以維持一種積極性，繼續做我們應該做的事。如果不是，我們會跌回入去一種犬儒主義或者消極裡面，所以一個 stoical 的抗爭者，他有時會需要變走神，我覺得，或進入走神的狀態。尤其是尼采所講的走神這個狀態是受到希臘悲劇的影響，而希臘悲劇呢對人世間的認知，所謂是非對錯的認知是很有趣的，它不同中國的戲劇個面譜黑白是很清楚的，面譜黑白很清楚呢，如果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呢，我們就會很開心，但是如果壞人有好報好人有壞報呢，我們會很痛苦，我們會控訴很不開心，我們需要看一些戲劇呢來到安慰自己，有個黃三客呢來救回這個霍小玉、okay？ 但是希臘悲劇不會這樣，希臘悲劇是用一種平衡的 representation， 好人都有他 flaw 的地方，壞人他做壞事他都不壞得完，都有他的理由，而兩者的衝突是無可避免，這個就是人類歷史的規律。 我哋有呢種咁嘅認知咧，係好難嘅，好痛苦。但係有呢種咁嘅認知底下咧，而通過咁嘅一種悲劇嘅表演，甚至一種走神嘅狀態，我哋仍然可以維持一種積極性咧。呢樣嘢係尼采嘅哲學，我覺得最重要嘅啟示喺今晚裏邊。咁所以結論嚟講，我覺得我哋可以繼續做落去咧，就係、是、當然我哋要維持民間社會嘅活躍啦。譬如呢啲嘅沙龍，我哋搞多啲啦，最好一個禮拜搞一次啦。而家有邊陣唔介意嘅？ 先同我講放過我啦。 O K， 咁啊， 心同我講，我已經聽到。 O K， 咁維持翻一個月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可以搞論壇嘅搞論壇，搞政黨嘅搞政黨，組織嘅組織啊。但亦都可以咧，有啲人搞下音樂，係嘛？好似前幾日嗰個共同體咁，或者係搞戲劇，即係表演藝術喺呢樣嘢裏邊係好重要的。即係我哋唔需要講咁多嘢喺表演藝術裏邊，即係喺嗰種狀態之下，大家係明嘅。即係望下隔離嗰個觀眾，佢望下你，你望下我，大家係明白，大家係進入一種乜嘢嘅狀態。咁所以其實最終結論嚟講，我哋係要維持呢個民間社會嘅活躍性，而呢樣嘢咧係香港嘅死命嚟，我覺得其他嘢冇咗，我哋法律23條過咗，到時候如果香港見到光明嘅時候，都可以翻轉頭。人變咗啊，人變鬼，我哋有新嘅人啊，有年青人，年青人好重要。咁但係民間社會嗰種死氣沉沉。人同人之間冇咗互信嘅話咧，我哋係好難再建立翻。咁所以呢樣嘢咧，係我覺得係最重要。OK， 多謝大家。 OK， 我哋多謝黃國巨非常精彩嘅演講啦，即係將尼采同而家香港我哋每人面對嘅狀態，又可以點樣去應對啊？提出一啲相當之精闢嘅諗法。我都知道大家咁樣嘅狀態咧係相當之難忘嘅嚇、我都未試過喺咁嘅狀態入邊做沙龍。不過大家忍耐一下，我希望我哋有少少時間，最尾有半個鐘頭啦，大家可以自由討論下，自由問問題嘅。OK， 大家問問題嘅都大聲少少 ，OK。有冇邊個朋友有問題？好。大聲少少。 頭先咧就講個思想獨立啦，咁即係都會有個 isolation 嘅狀態。咁當唔好俾人影響嘅時候，自己被孤立，即係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就會可能會覺得好似好高尚。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你係一個道德嘅高地裏面。咁你點樣去 balance 嗰樣嘢？即係你都要同人與人之間嘅信任㗎嘛。咁當你思考去一個孤立嘅狀態嘅時候，點樣去 balance 翻人與人之間嗰個？ 我又不是可以教啲乜嘢嘢，但係我覺得即係維持一種日常嘅生活咯，即係唔係呢？如果你成日處於一種咁嘅狀態，其實好緊張，其實唔開心嘅，所以尼采都唔開心㗎。佢最唔開心就係追唔到女仔咯。咁但係如果嗰啲人係你身邊好嘅親人或者朋友之類咧，即使大家意見唔同啦，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講第二啲嘢啦，去參加音樂會啦，聽下共同體啦，聽下阿明哥唱歌啦，咁即係唔一定起曬槓，處於咗咁嘅狀態，因為我哋嘅社會咧係撕裂咗好耐。我成日都覺得咧，香港嘅撕裂咧，其實唔係香港 indigenous 嘅撕裂嚟嘅。當某啲因素離開咗之後咧，譬如中國因素唔存在嘅時候，香港人係好團結嘅。其實有啲人可能犬儒，有啲人可能反佔中，諸如此類。咁但係好多人係，我成日都講係，佢哋可能跟喺歷史嘅後面。即係頭先我講講犬儒嘅東西，就等於清朝去殺革命黨嘅時候，大家哇睇殺革命黨好好睇啊，斬頭啊！ 但係當革命成功嘅時候咧，嗰啲人就唔會再講，就唔出聲，甚至唔會話我好開心去睇曬革命黨。每個社會都有啲咁嘅人，即係我哋唔需要因為佢哋即係有呢啲咁嘅諗法咧，而覺得自己唔開心。 走神去到某一個階段， 覺得大聲去睇彩。 走神去到某一個階段，會覺得自己真係 extreme 或者係逃避，或者只係覺得自己用呢個方法裏邊去沉淪到另外一個階段，即係好似瘋狂咁吶喊嘅時候，你只係一時嘅宣泄咗出嚟，咁然後我再 rethink 下，如果我繼續不停咁樣唔開心，不停咁樣吶喊，不停咁樣走神，咁會有另一個沉淪產生，即係你會自己暫停。 唔會，嗰種唔係一種，其實佢好清醒嘅。頭先我講嗰種狀態唔係啊，嗨咗趴咗軟，跟住瞓咗喺度唔喐得，唔係呢種狀態嚟嘅。其實係好清醒的，所以點解走神係變成一種哲學嘅精神咧？其實可以 philosophize 咧，因為佢其實係睇穿咗所有嘢，但係只不過我要睇穿呢樣嘢而 live with 呢個 reality 係需要好強大嘅精神力量先至撐到我去做的，一般人是接受不到的。即是尼采他成日用一个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即是死亡很痛苦，但是当我们加入一个集体的宗教的血祭的仪式，大家在劏牛杀猪流血，在很疯狂的时候，其实那样东西是借助一种这样的集体的力量，令到自己是接受那种现实。但是归根究底，那样东西是清醒的，不是傻的，不是 irrational， 只不過通過 irrational 的 means 咧，達到一種更加高層次的 rational 嘅啫。咁所以當然我哋唔能夠成日都走神啦，係嘛？會 hangover 噶嘛，會第日做唔到嘢噶嘛。咁但係一個禮拜裏面星期五你咪走神一下咯。平時你係 stoical 噶嘛，係嘛？當然有啦，所以譬如我頭先講話，我唔會俾呢啲爭議影響，但係並不代表我唔出聲，但係我唔會俾佢牽住鼻子走，我會講一啲比較重要嘅嘢，譬如頭先譬如上兩個禮拜我咪寫一篇文關於殺子文化，我唔同你講粗口啱唔啱，我唔同你爭論呢個問題，我唔同你爭論咩涼薄唔涼薄。有些人更加涼薄，你又涼薄一點，我又涼薄一點，即是我不跌入這個泥沼裡面。我跟你說，現在這些這樣的成年人怎樣對年輕人，這樣是不對的。這件事比起說不說粗口是更加重要很多。說粗口的人只有口而已，他還有什麼能力可以反抗？但是說以嚴懲說粗口涼薄的人，權貴來的，政府權力的大學校長，誰有權力一點？雞蛋與高牆，你站在哪邊？即我要認清這件事，而不是一味說、說粗口就不對，涼薄就不對，而這樣呢你就會站在他那邊。而這些議題呢是會不斷出現，大家都看到的，林老師事件到現在，是但整天都是在 說粗口，很煩的，覺得講粗口咪講粗口咯，日都有人講粗口啦，有咩咁重要啫？但係佢就捉住呢樣嘢嚟到講，將一個我覺得劉世良講得好好嘅，將一個政治議題變成道德問題。明明係你班人 在度欺壓緊另一啲人，你變成一個講粗口啱唔啱嘅問題。所以即係要回應，但係唔係一種跟住佢個議題去回應，而係講一啲更加重要嘅嘢，係我哋一路堅持緊嘅嘢。 好，有冇其他問題？ 有。 OK， 大家 好。我想問個簡單嘅問題，即如果要保持清醒啊，或者係要分辨好多言詞個混淆視線嗰啲，其實會唔會分析哲學好用啲咧？好用過尼采啦，會唔會咧？ 咁兩樣嘢都有用嘅。 語言的分析是很重要的，當然我覺得。譬如剛才我講的那些國家這些嘅東西，他特登混淆了它、啊。國家是一嚿嘢、啊，運動員攞到金牌又是國家，係嘛？即係甚至啊，俾人打書釘嗰嗰、那個人啊，嗰、那個國安話：呢啲係國家要做的嘢，報警都冇用，又是國家喎、啊。點解個運動員攞到金牌又係國家，俾人打幾下十幾十釘又係國家呢？嗰、那個係人定係鬼嚟嘅？神定係鬼嚟嘅？即係我哋要認清咗呢種故意嘅語言混淆。呢種語言嘅混淆當然語理分析係有用啦。咁但係我覺得更加需要嘅咧，就係我哋要有啲基本嘅知識。咩叫做憲法？咩叫做政治制度？咩叫做國家？咩叫做黨？譬如英文裏面國家都好多 term 噶 ，republic、state、country。啊，賣下廣告，我遲啲咧就會喺許寶強嘅呢個流動共學裏面咧開一科講下呢啲嘢，即係點樣從拉丁文、希臘文嗰個原格咧嚟到去釐清呢啲概念嘅分別。但我覺得所以呢樣嘢係好重要，佢係一個工具。咁只不過兩樣嘢係扮演緊唔同嘅角色，一個係做緊工具嘅角色，一個係提供一種精神上嘅支持的角色。 我有第二個問題。 隨便。 嗱，頭先咧提到咧要有啲精神力量喺後邊啦，咁能夠令到你咧，就算悲觀嘅情況咧，都係繼續比較堅強啦。但我覺得呢個仍然好似未係 final， 即係到底個精神力量後邊。要有啲咩支撐咧？因為如果你頭先提到話尼采可能講，即係譬如話個宇宙好大點點點，即係我唔知道，我唔 sure 嗰個係咪尼采講啊？我唔知頭先有冇 mention。但係嗰個宇宙好大，人好渺小，其實反而好容易令到我哋覺得好無力，容易令到我哋覺得做咩其實咁你死咗就冇噶啦，或者你全球暖化跟住浸曬啲城市。又冇噶啦，點解而家仲要搞咁多嘢咧？不如食餐好飯就好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嗰個精神力量令到你去堅持去做一樣嘢，係咪背後仲要有第二啲，即係對得實質啲嘅內容應該係邊度咧？至能夠令到你喺個社會、喺個政治、喺個人嘅社會入邊去做啲嘢咧？因為嗰個社會。我世界冇人就冇意義噶啦，對人就今日講嘅嘢係要有人存在要有意義噶嘛。如果個社會即係話個世界毀滅曬，咁我哋仲使乜喺呢度要傾呢個問題咧？ 我唔係話要喺咩成個世界，嗰個意思係話，我知道你嘅問題。 有啲咩實質 嘅？唔係話淨係宇宙好大，人好渺小呢樣嘢啊。咁呢個變咗卑微嘅啦，呢、這個而係話。我哋知道宇宙好大，人好渺小，但系我哋系參與緊，而唔係俾佢 enslave 或者係服從於佢嘅規律，而係即係尼采講嗰樣係參與緊呢一種宇宙創造同埋毀滅嘅力量裏面。而你頭先問嗰個問題，最終我哋需要咩東西支持呢？對唔住，咁尼采俾唔到答案，因為佢唔係。即係我一開始就講佢唔係講緊民主啊、社會主義呢啲嘢，佢唔會講呢啲嘢。呢啲係另一啲嘢嚟嘅，呢啲係我哋其他信念嘅嘢嚟嘅。咁而我覺得咧，即係我認為人係可以變鬼嘅， 人是不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唯有信念和真理才可以可靠。所以你要问什么最终支撑我们呢，就是我们的信念。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内地学生聊天，他很疑惑，为什么你们的香港人成日反抗，又不喜欢中国大陆，又不喜欢什么。我说你不需要问那么复杂，你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人就是喜欢自由，无论你讲的国家民族几伟大都好，你一过了深圳河就用不到 Facebook， 迟些可能用到，现在还没用到。咁呢個係違反我哋嘅 human nature， 你自己去切身處地諗下，你就會明白點解我哋要反抗。呢個係人嘅一本部分，而我哋要掌握嘅係呢啲最根本嘅信念咯。咁呢啲嘢就唔係來自尼采哲學嘅。OK。 咁會唔會宗教討論得多咧？ 可能啦，我唔知啊。 我覺得剛才有一個位置，我有一個 comment 和一個問題的，我覺得有一個位置其實可以再講多少少下去，就是究竟在這個極權的狀態或者威權的狀態之下，其實他們想一個個體是怎樣生活，而剛才講到某個位置，就是其實他們想去製造這個個體和個體之間人與人之間那種的不信任嘛。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深刻是解決我們現時面對緊嗰種困境的其中一種方法嚟。因為如果你諗翻咧，就係其實我哋雨傘之後嗰幾年咧，其實對於唔同人佢所採用嘅策略啊，或者佢所採用嘅行動啊，或者佢背後嗰種嘅動機咧，都係有好多種嘅猜疑。而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係話點解黃絲同埋一個藍絲其實係咁難溝通咧？其實就係因為大家在彼此之中就已經覺得你有一套的 bias 嘅，你係一種即係已經對嗰個人咧係有一套嘅偏見，然之後你會覺得就係、其實你同佢傾任何嘢都係冇用嘅。咁我諗其實呢一個就係威權社會裏面佢想製造嘅東西，因為威權社會裏面如果佢係能夠有效去統治咧，佢就必須要消滅任何嘅共同嘅生活啦，或者係共同嘅一啲嘅理念嘅 share 啊嘛。咁而佢如果製造喺即係譬如製造一啲偏見啦，或者製造一啲不信任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令到啲人唔能夠回歸一種共同生活，唔能夠回歸一種共同生活，佢哋就唔能夠傾一啲共同面對嘅困難，並且去尋找一種共同解決嘅方法。咁所以頭先好高興你講共同體講咗兩次啦，即係嗰個音樂會 好似唔止兩次， 係啊，即係嗰個音樂會其實背後就係、即係想大家去重新發現翻嗰個生活裏面一啲美嘅東西，更加重要就係其實係發現翻就係原來大家一齊去唱歌或者大家一齊去欣賞呢一個音樂咧，係一個好美好嘅東西，然之後向即係即係其實係打破人與人之間嘅隔膜。我諗大家可以諗一諗，就係話其實有幾可其實大家係會去即係譬如去講一啲嘅説話啦，去欣賞譬如你嘅同事啊或者你嘅同學啊。嘅一啲嘅即係做得好嘅東西，我諗其實係好少。反而其實大家會好 judgmental， 就係話啊，你咁樣嘅觀點其實唔 OK 嘅。你咁樣嘅觀點咧，其實就係部政府；你咁樣的觀點咧，就係本土係左膠嘅。咁所以我諗第一步去走出嘅就係嘗試 appreciate 對方嘅一啲嘅好嘅東西，然之後開啟一種即係大家對於面對共同困難嘅一種嘅討論。咁樣先至係重新建立共同生活嘅一種嘅方式咯。咁但係我嗰個問題就係、頭先有一個位去講到，譬如尼采佢講即係酒神嘅狂歡，同埋即係去了解自己喺成個歷史維度裏面嘅渺小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被利用成為就係、其實係可以變成好犬儒噶嘛。因為佢覺得就係話啊，其實我都已經係好渺小啦，或者呢一個人類嘅歷史裏面都有咁多嘅即係苦難，咁其實而家做嘅東西、面嘅東西，其實都係唔重要的。我做嘅東西其實係唔能夠解決問題。咁我諗其實即係我想問就係、咁究竟有啲咩嘅方法，或者有啲咩嘅問題係大家要去 keep 住去問自己，從而令到自己係唔會變成 跌落去犬儒嗰條路，反而其實係能夠積極，即係喺一個好悲觀嘅狀態，但係同時都可以好積極咁樣去面對咧。 其實嗰樣嘢唔係覺得自己渺小嘅，其實。我知道宇宙是这样，人类是这样，历史是这样。但是同时我也会觉得人，我存在的每一刻都是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今天没有讲到尼采后来讲的永恒回归诸如此类。我存在是唯一能够我能够掌握的事实。而我要通过掌握的这个事实呢，是将这个每一刻的生命呢变成是有創造性，通過創造呢來到克服你說的那種虛無主義。所以其實即我一直強調那種尼采的走神的狀態，不是覺得自己渺小或者是犬儒，是即是幾種心態來的。剛才我講的 stoical 情緒波動犬儒和最終的走神是很性質上是很不同。我反而會覺得咧，即係我前幾日嗰篇文咧，我會覺得咧，反而危險嘅咧就係年青人或者係有好一個好有理想嘅人，佢理想失落咗之後，會180度變成犬儒。呢個例子太多啊！點解咧？因為一個人好有理想嘅時候，其實係有啲離地嘅，而佢係處於一種唔開心嘅狀態嘅世界咧。的現實是很難接受的，我想要這樣，但事實不是這樣。而當我改變不了世界的時候，我就會去否定它，沒有用的，做事做什麼都沒有用的，人就是這麼壞的，這樣轉了去180度。很多這些我反而擔心是這件事，而不是你說那種走神變成犬儒，那種是很不同的狀態，那個 spectrum 是兩個很不同的距離。 我做少少回應，我覺得啱先你嗰個討論同埋後邊有位朋友嘅問題都幾好嘅。我哋琴日就九二八啦，係咪？即係琴日就係雨傘三周年。我唔知道大家嘅感覺係點啦嚇。我覺得今年嘅感覺比前兩年係好啲嘅。即係純粹我喺 Facebook 或者一啲朋友嘅感覺咧，係感覺冇咁無力或者冇咁絕望，或者啲開始啲力量咧慢慢浮翻出嚟。這個是我的感覺。我想說什麼呢，就是其實就是黃國舉剛才提及的，就是我最近我們這幾個月大家開始經常聽一個字，就叫做威權白字或者威權統治呢，好像開始慢慢出來，然後大家感覺就好像剛才你所說的絕望啦、無力啦、憤怒啦，去到某一個階段之後呢，就去回到自己的個人生活裡面，就是所謂公共的東西我不碰它不理它。咁你啱先提及嘅就係點樣去維持即係公民社會嗰個力量或者嗰個互信，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嘅。包括阿 Johnson 所講嘅，即係共同體呢個 ideas 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係好，以前我哋係好陌生嘅，即係我哋好少香港人長期我哋嘅生活咧，喺香港一個想像香港社會就係一個市場啊，市場入邊又每一個人都係自理嘅，又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孤獨嘅單獨嘅個體。而我覺得雨傘之後，香港人慢慢其實浮現咗，形成咗一種即係我哋依開始有人會講嘅所謂命運共同體嘅感覺。你又開始會講土地啦，會講我城啦。嗱，我覺得呢啲詞彙咧，以前係好少出現嘅。嗱，我覺得呢啲係好緊要嘅，即係話其實香港下一步點樣去打破呢種無力感咧？其實係要有一種公共生活嘅，即係或者令得我哋自己唔好走翻去一個所謂好疏離的很私人的領域。咁以呢個 sense， 我攞一個注腳，其實今晚咁樣，點解我哋即係呢個沙龍？我覺得個意義唔僅僅係話聽黃國巨教授講一番説話，或者我哋學多啲嘢唔緊啦。又話我哋嘅情義，我哋大家咁樣 come together， 又去關心呢啲議題，然後我哋有咁嘅機會交流本身咧，即係對我嚟講，其實係一種 support， 一種力量，而唔會覺得俾都係啱先你所講恐懼啊、無力啊。嗰種狀態，即令得我哋會處於一種咁嘅狀態，所以我覺得即呢個我自己嘅諗法，點樣盡可能令得我哋嘅公民社會 keep 住翻有個活力，同埋大家可以有個 mutual support 喺度緊要。 我有個問題， 其實咧，我想問，因為咁巧咧，雨傘幾位，即係譬如佔中三子嗰三位先生啦，都係有宗教嘅。其實我嘅意思係，到底 actively engage 喺呢個政治或者公民社會入邊嗰種力量，其實靈彩嘅節目幫到幾多咧？因為嗰幾個都係宗教人，我發現其實好多時嗰力量係唔止用，即係其實我問題想第一就係問尼采嘅哲學有幾 relevant， 第二個問題係問一個作為一個冇宗教嘅人，即係我嘅精神力量，我嘅傳言可以喺邊度揾翻嚟咧？呢個係我。 Sorry。其實我想你介紹一下自己，咁大家都知道。 我叫 Angela， 我好明白頭先阿黃教授講嗰啲嘢，即係要有一個要繼續 keep 住嗰個公民社會嗰個力量去制衡嗰種不信任嘅狀態。咁但係我始終有一啲嘢係諗唔通嘅，就係而家共產黨其實係利用緊一啲民粹。民族主義撈埋曬一齊咧，你去打擊呢啲所謂嘅理性或者係日常生活嘅溝通。咁我覺得係我哋所面對嗰種無力感或者係失落感，正正就係你同佢哋即係呢一班人，你想去同佢溝通嘅時候咧，係有理説不清。佢成日都會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咧嚟去轉移咗嗰個話題。去迴避嗰個話題，而正正呢一啲嘅迴避嘅方式，係令你覺得嗰種無力、無助同埋失落，先至係一種最大嘅問題咯。我唔覺得係話在座咁多人，我相信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嘢係想 achieve， 所以好可能喺情緒低落到某一個點，佢哋又會即係我哋又會慢慢深刻唔知點樣自己。自我勉勵、自我提升咁樣，然後就喺日常生活裏面盡量去參與呢個社會。但係當我哋自己都係做到呢一樣嘢，但係我哋衝破唔到點樣將一個 mass 嘅群眾去同佢哋溝通，以至係將我哋嘅信念可以慢慢融入咗佢哋去 share， 即佢哋可以慢慢去 share 到我哋嘅信念。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嗰個無力感個所在，即係好似係希臘嗰個神話，真係我每一次咧都係要推好辛苦咁推個石頭上去個山頂，然後咧佢就永遠碌咗落嚟。即係我覺得一個唔係一般人可以去面對一個咁循環嘅一種無助嘅感覺咯，咁所以。呢一啲方面係我正正係仲未諗到，究竟點樣可以衝破到呢一個狀態？同埋如果當我哋真係去可以有一啲方式去打破咗呢一種嘅，即係有一個缺口嘅時候，可能正正就係將我哋慢慢嗰種無力感咧，可以慢慢嘅沖淡、消失，以至咧係再次有一個希望咯。 這 個 是 我 所想的。哦，好，唔該 ，thank you。你對大一位朋友嗰個問題有冇回應？即係如果冇宗，我覺得呢個係好真實嘅問題，當然我自己都困惑嘅。即係冇宗教信仰，我哋憑咩 values 去支撐我哋走落去？ 唔係咩問題，你頭都答到嘅，當然。由頭呢個我都答唔到咯。但係。其實可以是一種宗教，但是去到某一當我們的信念是堅強到某個層次的時候，它有一種宗教的色彩。即是一個人怎樣會犧牲自己去成就他人，其實這些都有一種宗教情操在裡面，雖然他未必一定是信某個神，所以其實視乎我哋嘅信仰幾堅定，即話好容易就其實大家冇自由冇民主都生活得幾好啊咁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咯。 咁所以啊，但係呢樣嘢就唔係真係唔係可以我講得俾你聽，其實係每個人自己係自發出的。 係。 大聲少少，我用一啲比較理財啲嘅語言，就係、是、其實你講我哋能夠投入宇宙萬化生成，即嚟貼地啲講，就係、是、我哋能夠推動呢個歷史嘅巨輪，其實我哋應該慶幸呢個先係我哋嘅最終嘅支撐嘅背後嗰個信念咧，即係而唔係一啲因為宗教其實好唔理性嘅，即係我 sorry 啊。但係我哋能夠推動歷史巨輪，係呢個係好理性，係好我哋掌握到噶嘛。即係而唔係宗教一啲好虛無嘅教義。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回應翻佢乜嘢支撐我哋我哋背後做嘅嘢，而係就係、是、我哋要推動歷史巨輪，我哋拍破呢個宇宙幻化生成。 其實我頭先講嗰樣嘢咧，淨係 stoical 係唔夠嘅。其實，即係我頭先都強調咧，淨 stoical 只不過係幫你去維持嗰個情緒嘅平衡。咁但係成個平衡，咁咩推動你去做事咧？係嘛？即係阿羅素咪批評啊呢、這個斯多亞學派咧，係啊呢啲咁嘅哲學係酸葡萄啫嘛。人生係痛苦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咁痛苦，但係快樂係得唔到咁。咁我哋只能夠通過減低痛苦嚟到去話俾自己聽快樂咯。咁但係唔係一個真正嘅生命嚟嘅。即係如果用尼采嘅回答，即係唔係，所以一定係有另一啲嘢係推動嘅。咁所以我其實話，stoical 背後其實係一種宗教情操，只不過佢嘅日常嘅行動、佢嘅行為嗰種情緒狀態係 stoical 啫嘛。咁而stoical 到某個階段，佢需要有一種轉化轉變，進入一種另一種所謂走神嘅狀態，但係始終都要出翻嚟嘅，因為日常生活就係咁樣，我哋唔可以日日都走神。咁所以其實係唔同嘅狀態之間嘅一種嘅關係咯。 好，我想回一回應啱啱嗰個。 大聲少少。 我想回應啱啱個女士，因為啱啱一路講係走神，咁我就諗起希臘咧，就以前有啲走神節嘅，即係走神節嗰陣時咧，啲人就飲酒狂歡啊，跟住就進入到所謂都走神嘅狀態。咁其實啱啱個女士話，如果我哋冇咗宗教會點樣咧？其實即係我哋用咩精神嘅支撐咧？咁可能係一種道德嘅信念啦，即係覺得自己係啱嘅一條信念。咁呢樣嘢咧，其實係。即係宗教佢象徵住嘅，只不過係一種好神聖嘅一種精神。咁其實道德都係一種好神聖嘅精神，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我理解嘅走神狀態咧，其實即係表面上係好狂歡嘅，但係其實佢理性上係好理智嘅。然後即係佢好知道呢個世界發生啲咩事，呢個世界可能係一個大致上都係一個苦難嘅一個世界，但依然都願意同呢個世界去和解。咁就喺一個走神節裏邊咧，就通過一個集體嘅狂歡咧，就去進行一種舒緩又好啊，淨化又好咁嘅狀態。咁其實咁樣講好似好抽象，但其實有一個社會學家，即係一個社會學家奠基者啦，好似叫陶傑講，我唔記得係咩名。 張凱。 咁佢就講話所謂嘅宗教其實只不過係我哋即係喺日常生活裏邊一個集體嘅活動裏邊，即係感覺到自己原來唔係就係自己，就原來有好多人。然後有好多人自己操控唔到，然後咧，所以咧，就覺得操控唔到嗰啲嘢就好神聖，有種命運咁嘅感覺。咁喺個時候咧，就要即係透過某啲嘅宗教儀式，先可以換回翻嗰種同呢個世界嘅一種薄念，或者一種好似同呢個世界好合得埋嘅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儀式係好重要的，即係走神節都係一個儀式。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可以回應翻啦，或者後面啱啦，黃國巨教授佢最後講嗰個話，即係民間嘅社會活動裏邊所文化藝術啊呢樣嘢，咁其實我哋好需要好多更加多嘅集體嘅活動或者儀式。咁進入咗佢哋，即係進入咗入去咧，我哋就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孤獨嘅人、單獨嘅人，就好似今日呢個文化生活都係一樣。咁其實應該即係我哋應該有更加多嘅呢種咁嘅文化活動。 即係佢唔一定係純粹係一個好標明講定係一個政治嘅一個討論，但係都可以裏邊有啲政治元素。咁喺入邊咧，咁透過呢啲譬如音樂節啊、戲劇啊、呢啲咁嘅文化沙龍咧，咁我哋仲即可能會更加構成嗰種共同體啊。 我你頭先講一樣嘢，我補充翻咧，我頭先提嗰、那個表演演出咧，紫風鈴嗰段音樂咧。大家可以上網找翻，在我的 Facebook 最新的 post 裏面就見到嘅，即係大家可以聽翻。當然不是能夠同現場嗰種感覺比較啦，咁但係即係可以聽一聽，比較明白我講緊咩咯。 我 個 疑 惑係 點樣去 trigger 到香港人嗰種走神精神咧？即係我覺得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咧嗰個個性係好唔走神。包括我覺得而家呢度其實都唔走神嘅，某程度上係啦，即係同埋好似好多嘅運動嘅失敗就係我哋 keep 唔到嗰種走神嘅精神係啦，好快又好多計算好多理性，點樣去令到我哋走神？ 唔係，我唔會覺得好唔理性就叫做走神，即係我唔會咁樣去。去諗呢個問題，其實即係每個運動都當然需要理性啦。其實尤其係運動嘅中間咧，我覺得係更加要理性嘅。其實雨傘去到中段嘅時候，我成日都話其實應該要撤嘅。其實因為你係見到即係潰散咧，係對個運動係唔好。咁但係冇辦法，即係群眾運動，你有時控制唔到。咁但係我講緊嘅唔係話。一種成日都去衝啊，嗰種叫做走神，而係話我哋嘅情緒、我哋嘅精神狀態應該係處於一種乜嘢嘅狀態，而我哋排除咗一啲情緒嘅波動之後，進入一種好堅強嘅信念嘅時候，但係佢有時係需要一種更加闊嘅認知嘅，而呢種更加闊嘅認知咧。是翻轉頭可以幫到那種很穩定的 stoical 的狀態，兩者是一種交替的狀態的。咁所以我哋唔搞運動的時候，咪去聽音樂會咯。即係去到我哋覺得需要去做其他嘢嘅時候，咪去做咯。即係嗰個唔係一種經常維持嘅狀態嚟嘅，而係喺嗰種。狀態裏面我哋吸收一啲嘢作為日常，因為政治係日常嚟，政治唔係一個 festival， 唔係日日都好 high 嘅，而係一個日常。每個人喺佢自己嘅崗位裏面做好自己嘅份內事，其實都係幫到個民間社會。咁而呢樣嘢咧係需要一種冷靜嘅。咁只不過我哋冷靜得嚟，去到某個狀態，我哋需要跳出呢一種。呢一種比較自己崗位嗰種狀態，而去進入另一種比較闊嘅認知，而係可以幫翻我哋嘅日常啫嘛。係 ，sorry。 咁就回翻頭先嗰位小姐啦，即係顧之前，當我哋如果攞住理性去睇住目前香港社會嗰陣咧。咁我相信我哋係固然會入陷一種絕望嘅情緒嘅，咁大家都知道今日嘅處境幾絕望啊嘛。而我哋都，如果我哋用翻黑嘅二個宇宙觀，即係我哋將自己視為一個宇宙微塵啊之如此類咧，咁我哋去理性睇咧，我哋見到查我係完全無能，絕對嘅無能，係我哋絕對無能。我對抗前途嗰陣，我係完全冇能力去反抗翻轉頭啊嘛。我哋好可能未去係27年後，有咗20幾年之後，我哋變成一個制，然後再下一個完全冇公民社會狀態啊嘛。我係當我哋咁睇嗰時，我用理性睇嗰時。我是見不到希望，絕對沒有希望。但是為什麼我即是我覺得為什麼這個時候我即是為什麼這個時候我覺得大家都是不應該說進入一種絕望的情緒而放棄呢，就因為或者用一個比較儒家的角度去看，即是我們查得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查有一種良知的不安，最少是一種良知不安，不是說查我們如果沒有查我相信我們不會到，我是尋求一些更加好的解決方法。我們都知道我們喜歡自由，我們尋求自由，我們都尋求一個社會公義，我們是本身就是這樣，我們是一個本身就想這樣做的人，我們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我們才會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本身已經是想這樣做的人，我們是 intrinsic value 來的，然後我們才會去繼續去 尋睇翻我嘅良知，或者尋求翻我哋良知本身 order 我哋去做嘅嘢。因為呢種咁嘅動力，唔係因為希望先去做，係因為真係本身內在嘅動力，我哋先會繼續去做落去。所以就如果話點解見到希望我哋做落去咧，我即係我哋唔係我會反而話，我哋唔會因為見到希望先會做落去，因為本身我哋應該想做落去。我哋相信查我，或者再擴充少少用句，或者再擴充少少咁講，我哋之所以會繼續投入去呢個社會洪流裡面去走向一個失敗嘅終點。但依然保持積極，因為我哋本身應該咁做。而且呢個就係一種近乎係參透天地造化嘅感覺嚟嘅咯。係啦，呢個就係我對頭先嗰位小姐嘅回應啦。唔該曬。 我哋俾機會你有冇回應？好，繼續，我都精彩呢個問題。你有冇介紹我？ 我叫鐘。其實我覺得，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其實頭先話嗰個背後嘅力量咧。純粹係一條問題俾黃教授咧。如果我自己，我係一個冇宗教嘅人，有咩嘢會推動我繼續去堅持呢樣嘢咧？就係、是、一啲好似啱啱嗰位先生講，其實我都會比較偏向，即係我本身冇宗教，但我見到人哋開心，我會覺得開心。人哋唔明白我能唔能夠做到，我唔會嬲。咁樣即係呢啲咁嘅心態咧，其實係好難保持。但係我會咁樣同自己講咯。同埋仲有係，我會相信一樣嘢係，佢唔係咁容易可以獲得嘅。即係唔會話你做一樣嘢，你而家去拜一百日、一千日，佢會改變，但係會有改變。即係我係有一種調轉頭，我比較喜歡啊李天明先生有一個槍。你唔好理佢後面講乜啦，但係佢曾經有種神秘嘅樂觀喺裏面，我都唔知點解我會有，但我會覺得我會相信佢係會有改變咯，我會相信呢樣嘢咯，而呢個力量係會令到我會堅持，因為有一啲好細微嘅嘢，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幻想嚟嘅，即係譬如你做咗一樣好嘅嘢，你見到。旁邊嘅人有陣時佢會俾你有啲咁多影響，又或者可能係好多年之後，但係你會因為呢啲嘢或者其他人講，佢都有呢啲差唔多嘅經驗，你會相信堅持落去咯。即係話你，譬如你睇到美國嘅歷史，你睇到韓國歷史，佢始終係會有改變㗎。譬如就算我自己一啲好近身嘅經歷，我有啲。鄉下嘅親戚，即係話大陸南面嗰邊，佢嚟到香港，佢會覺得啊，香港就算佢入到個茶餐廳啲廁所，佢都覺得 OK 嘅。即係香港係法治好啲、乾淨啲，即係佢會相信呢樣嘢。所以我哋更加應該要保持。即係如果簡單嚟講，我覺得應該要堅持呢樣會有影響嘅。即係香港好細，但係會有影響嘅。 我想講一點啦，頭先呢位朋友同你講嗰樣嘢咧，其實一個好兩樣嘢，一個好吊軌嘅關係，即係我哋係咪應該抱住一種希望而進行行動咧？抑或其實明知係冇希望，或者那個希望好渺茫，而仍然係繼續做一啲嘢咧？其實兩樣嘢係一種好微妙嘅狀態嚟嘅。有時你會覺得因為我覺得有希望，佢最終會改變。可能個改變係好遙遠，所以我去做，我即刻睇唔到。但有時咧，你未必一定係為咗個結果，為咗個希望。有時你係為咗自己負責嘅。即係頭先有個朋友提到，施施佛施神話啦，係咪？即係明明推落去，跟住碌翻落嚟係冇用嘅。但係佢會覺得我去做一樣嘢，對現實世界可能係冇意義嘅。但係我是為了我自己，我活出我自己，我那一刻是活出我的自由，是吧？我是即是用一種很 philosophical 的講法，我創造我自己，我通過一種這種這行動來創造我自己，我的生命，甚至我去到我生命終結的時候，我想回我那一刻是做過這些事，我可以告訴我的仔孫聽，即是莎士比亞的這個Henry the Fifth Crispin's Day，我有參與過 Crispin's Day， 我睇下我手裏面有疤痕嘅，啊嗰啲人冇參與咧，佢哋又冇分享到我哋嘅光榮，即係呢啲嘢係有時係推動我哋多於我去計算或者係 是投射，我幾時會得到結果？咁所以其實即係即係我好欣賞阿戴耀廷先生，即係社會上嘢對佢好多批評，甚至好多謾罵，好多無理嘅一啲惡言啊。咁但係佢唔理嘅，佢淨係覺得佢繼續會做應該做嘅嘢。佢甚至話呢個只係開始嚟嘅啫。如果我有一日要坐監，我坐完監仲會繼續出嚟做。咁呢個真係即係抗爭者嘅精神咯。而不是在那些細眉細眼的面大跟人嗌交，就是那樣東西是很重要的，我覺得。 OK， 我們聽多兩個問題好不好？時間關係，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問題想分享？ OK， 好，介紹自己。 我叫 Evan， 我有些貪心愛 的。 OK， 好。好，先你 說。好，首先呢，我覺得一個民族的進步是因為思考，在現在好幸運地，大學仲有一個可以俾我哋思考去討論嘅空間。但係當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即係接下來普及嘅教育就應該係小學、中學。但我哋當我哋見到小學、中學嗰陣時，都開始宣揚咗啲政治顏色嗰陣時，咁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個頭先我哋講嘅信念咧？因為即係將呢個信念普及化。因為當佢哋已經認知咗一樣錯嘅事物，又或者係同我哋唔同嘅事物嗰陣時，已經係將佢哋好難去糾正翻嘅，咁唔知點樣可以將對呢樣嘢有點樣睇咯？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好似黃教授頭先前排講過，頭先講過啦，呢一個係個絕望嘅情況嘅，我哋係應該係尋找一個比較有符合而家需求嘅市場咯。咁頭先講嘅信念啦，我覺得係支持翻我哋思考嘅，而且思考係有指向性。我覺得咯，咁同埋應該係有一個目的，所以你先去思考。咁唔知黃教授你會覺得點？我哋應該係抱有一個你理想中嘅思考模式，係點樣咯？ 而我嘅思考模式係應該點樣符合現實嘅情況，去達至一個符合現實嗰個思考模式應該點樣？我唔係好掌握到你問我思考模式係咩，但係我。前半部分你講嗰樣嘢，即係譬如話教育我哋嘅下一代滲透咗啲政治嘅東西。我覺得好慶幸嘅就係，雖然喺咁嘅環境之下長大，但係我哋嘅年青人都係好 fresh 嘅，佢哋未受到荼毒嘅，即係可能甚至比我哋呢一代更加勇敢添。即係佢哋付出嘅嘢咧。即係我自問我做唔到，咁所以即係我，譬如喺有一篇文裏面，我就會提到呢個 point， 佢想將我哋嘅年青人洗腦唔成功，佢而家係反面想消滅佢哋，所以我覺得係好惡毒嘅一樣嘢就係咁樣。嗰啲有權有力嘅人點解會對後生仔咁惡毒、咁狠毒？咁而我覺得除咗公民社會要保持之外咧，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年青人係好重要的。即係我哋唔可以令佢哋覺得孤獨，佢哋自己喺度奮鬥咯。我哋呢一代嘅人要俾好多 support 佢哋。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我哋上年紀嘅人可以做到嘅嘢。至於話你話咩思考模式咧，我唔。唔係好難，好籠統地話有啲咩大嘅思考模式。但係我只能夠話係，即係頭先我提到嗰幾點啦，一啲基本概念嘅認知啦，基本概念嘅認知係好重要的。我成日即係喺啲網媒裏邊寫啲文，其實係一啲好簡單嘅概念嚟嘅。咁但係個社會就係充滿一啲咁嘅亂咁講嘢嘅東西。咁做一啲基礎嘅教育。咁而另外再加上咧，就係頭先我講中向同橫向，我哋要讀多啲歷史啊。其實雖然人類嘅歷史係好殘酷、好悲劇，咁但係佢亦都可以擴闊我哋嗰個眼光咧去睇，唔好淨係睇香港，唔好淨係睇我哋今日遇到呢啲嘅議題，而係放長嗰個角度去睇，人哋都奮鬥咗咁多年咯，人哋台灣白色恐怖嗰啲。唔絕望咩？比我哋絕望幾多倍咧？ 我之前看一出台灣公視拍的電影，叫做唔知道叫做青春咩嘅，講二八事件，講幾個年青人好中意文學啊詩啊，咁但係參與咗即係二八事件被槍斃咁，個老婆喺個監獄生咗個仔出嚟，那個老婆又死埋，其實係好恐怖嘅嗰個時代。咁即係相比喺呢啲咁嘅狀態，我哋算係咩啫？我哋今日仲可以係好自由、好輕鬆咁樣討論呢啲問題。咁所以其實即係翻翻轉頭講啦，其實絕望呢個字，我覺得係用過咗，只不過係即係回應緊一啲嘅講法，即係話即係我哋個係有覺得絕望。其實絕望係有兩個層次嘅意思嘅。第一個層次嘅意思就係我哋想得到嘅嘢，我哋得唔到而絕望。第二個層次嘅意思咧就係、是、我哋想守住嘅嘢，覺得守唔到而最終會冇曬啊，連本連利錢都冇埋。咁呢兩樣嘢嘅估計咧，我哋要分開嚟處理啦啊。我哋睇翻香港嘅抗爭嘅歷史咧，通常主動去爭取一啲嘢咧，都係唔成功的。爭取普選，爭取咩？唯一兩次成功嘅咧，就係、是、反對23同埋反國教，係守住一啲嘢，唔係唔想攞到一啲嘢。成功係守住一啲嘢，所以我哋可以調教個戰線，我哋先守翻住一啲嘢先，同佢鬥長命咯。即係頭先講個故事啫嘛，即係地球毀滅咗個。植物會生翻，咁我哋仍然可以保留希望咯。咁而喺適當嘅時候，或者係適當嘅歷史環境，我哋先再去睇下可唔可以再爭取多啲翻嚟。即係呢條線啊，係可以去調教。 我哋聽到最後一個問題好冇？有其他朋友 聽？我想問翻關於永恆，即係尼采最少永恆回歸嘅問題啦。咁就譬如話。昆德拉佢對於呢個概念理解就係話咧，咁我哋喺而家嘅世界呢個生命裏面做咗啲嘢啦，咁我哋會帶住咁樣嘅利益啊，或者係相關嘅價值觀啊，嚟到呢個世界，咁就再生活啦。咁係後邊係咪有翻差唔多方式生活翻多次，再不停咧無限都。咁樣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而家做啲乜嘢嘢入去喺嗰個世界冇見過都好咧，其實都係其實因為我都係有意義嘅。咁我就想即係問翻第一個就係、是、昆德拉呢個睇法係咪恰當咧？佢啱，即係講乜嘢出嚟嚟彩咯。第二係話，而家重要就係咁嚟咗本身佢永恆回歸嘅呢個諗法，對於我哋理解自己做嘅嘢嘅意義，又有啲咩嘢可能啟示啊，或者係理解咧？ 我唔熟悉昆德拉你頭先講嗰樣嘢，不過根據你嘅講法咧，其實都接近嘅，即係話，即係我哋其實重複嘅意義係咩？係一個假想嚟啫嘛。即係喺個學術嘅詮釋裏面咧，所謂永恆尼采嘅永恆回歸咧，係有兩種 interpretation 啊嘛，一種純粹一種 ethical 嘅假設嚟嘅啫，唔一定個宇宙真係會回歸嘅。咁另一種講法咧就係、是、宇宙確實係要回歸，但係回歸翻之後，嗰、那個唔係我嚟嘅，關我咩事啫？過咗幾億年之後，再有個地球，再有個香港，我又出世翻，咁我又活翻，今日喺度講呢個沙龍。咁但係嗰我唔記得㗎，都唔關我事。咁所以嗰個 interpretation 係有咁嘅爭拗嘅兩個矛盾。咁但係簡單啲嚟講咧，我覺得一個比較現實嘅意義咧，即係前者。所謂永恆回歸嘅意思，其實係叫翻我哋去掌握每一個當下啫嘛，其實而唔係活喺過去或者將希望寄託喺將來。當然不是話我哋要絕望啦，但是如果現實確係俾唔到我哋嘅希望嘅時候，我哋只能夠翻翻轉頭，唯一能夠掌握嘅就係我嘅存在，而我嘅存在嘅真實咧就係而家呢一刻，我嘅過去、我嘅將來都唔真實嘅，我唯一能夠掌握咧就係我哋呢一刻，而喺呢一刻裏面我創造我自己咯，而用呢樣嘢嚟到去回應頭先所講。嘅所謂嘅絕望，所謂嘅冇希望，縱使將來係冇希望，但我仍然會做，我仍然會積極，我仍然會努力，因為我係純粹為我自己負責，我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創造我自己嘅生命。OK。 OK。我想結束之前，你有冇嘢總結喺度成晚有啲咩 sharing 感受。 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咧？我很开心，很感动啊！头先，尤其是讲到年青人嗰部分咧，我是特别即系咩嘅？我记得我旧2014年我做一个演出是叫做《渔港梦百年》，即是香港历史的第一部曲。咁里面有两位演员是孖生女嚟嘅，咁佢哋即系嗰阵啱啱演出嘅时候咧，就又系占领运动，咁佢哋好忙啊，即系朝头早又要排戏，夜晚又要演出，演完出就好攰啦，就仲要走去金钟啊，咁听日翻嚟又要排戏演出，咁我记得好记得有一晚咧，系做完之后咧，我喺即系喺个剧场出边见到佢两个。咁啊，兩個即係後生女20多歲，蹦蹦跳咁樣咧，咁啊走諗住衝去金鐘。我叫翻嚟，你翻嚟啦！你我同你講兩句説話，千祈唔好受傷，千祈唔好俾人拉。當我講到第二句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冇辦法講落去，反而係佢兩姊妹咧係安慰翻我。咁所以我即係最後總結嘅一個説話就係、是。我哋嘅年青人付出太多了，即系我哋即系成年人喺我哋嘅范围里边，我觉得我哋嘅将来唔应该净系佢哋去付出，即系好似冯敬恩讲，唔应该净系佢哋付出，尤其系有权力上咗岸嘅人，譬如好似我呢啲，即系我唔怕讲，我已经攞咗终身药，我闹校长都唔怕嘅。好，校長話反毒港獨啊，我可以講啊支持港獨都得嘅。嗰啲有權有勢上咗岸嘅人，你驚咩啫？我唔知道沈祖堯驚乜嘢，我更加唔明白馬飛心驚咩，佢都走落。即係你翻轉頭為咗自己嘅生命負責，做翻啲過到自己良心嘅事。咁呢個係即係我最想講嘅説話。 好多謝莫國俊教授，我諗係九二八三週年之後嘅第一日，我哋今晚有一場咁樣嘅沙龍，然後我哋有一個咁樣嘅氛圍嘅討論，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都好難忘。非常之感動，今晚的討論的水平和這種交流，我覺得其實即你問我，其實就是一種力量的體驗，或者一種互相支持，即思想本身走在一起的時候會呈現出一種非常之迷人的色彩，即在我眼中，所以我自己是很希望，我希望在座 個朋友加入我們的 Facebook，我希望這個場我們可以繼續搞下去，希望它成為一個剛才所說的是一個我們屬於大家的思想共同體，就 我們彼此之間在思想裡面去找支持用來進步，而僅僅是消費，所以再一次多謝大家今晚來到。我哋要阿 Vincent 啊，我哋呢個 Blue Note 嘅老闆，你有冇需要講？ 我覺得呢個沙龍唔係好好，兩次我最深印象，兩次都嗌曬交嘅，好啊呢啲，我啲同事講最好啊，哇嚟嗰啲全部你 fans 咁樣 討論你咁， 唔係叫文化沙龍，嗰啲叫宗教嘅傳播，即等於啦，如果嗰位小姐佢講，我冇宗教咁點算啊？跟住阿黃國巨教授講香港啊，我而家好中意尼采，冇理由噶嘛。咁你話呢啲嘢 ultimately 你要自己揾噶嘛，係咪先？咁但係我哋互相一個討論嘅平台，呢個非常好。即係話單單呢樣嘢，我覺得阿寶松係值得做，即係係咪先？阿黃國巨教授咁啊嚟，值得係咪先？即係今日大家嚟呢個都係值得嘅事。咁我哋覺得呢件事推落去，希望佢又做到啦，希望有段時間我哋都可以做到。我哋成日都講係堅持落去。講多句。一幾句咁啱揀咗呢個時間就三運三週年，我諗三年前 這個時間點呢，我記得我瞓唔著的原因就是警察開始拿槍出來，即係嗰時我當然我開緊鋪，啱啱開鋪咧，咁我哋呢啲就唔係咁敢走出嚟嘅，未上網。咁而家好啲啊，而家都未上網，冇乜所謂啊，驚乜啫？啊，學你話齋，驚乜啫？咁啊三年前咧，去到散運中間或者後面咧，我嘅絕望唔係話我哋做唔到一啲嘢，我嘅絕望係覺得喂，點解嗰陣時自己會內鬥咧？點解咁多思想上嘅差異啊？你鬧我，我鬧你。嗰陣時我覺得係最絕望。因為都冇嘢搞掂到嘅，亦都冇任何希望嘅。那個絕望係因為大家都唔知做乜，因為唔理性啊。咁啊去到第一年過咗散運一週年咧，我都好絕望啊，覺得大家好似香港好冷漠。過咗一年好似唔記得咗件事。但去到第三年咧，今年我其實一啲絕望嘅感覺都冇。就發生咗咁多事，大家反而企埋一齊。即係而家大家有冇話好絕望嘅感覺？唔係，你反而諗翻起。喂，點解三年前嘅人會走出嚟呢？我諗三年前我最深印象咧，我去旺角，我嗰陣時唔係好中意金鐘，唔係好想去唱海闊天空。而家諗翻啊，好走神啊嗰樣嘢，咁啊好合理嘅其實。咁啊旺角嘅景象就係以前我覺得旺角好雜亂啦，好多金毛飛啊。咁但係嗰陣時咧，保護啲學生保護得最犀利啊，最大聲啊，兇住啲藍絲嗰啲咧，就係嗰班金毛飛。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開心，我將我細個以嚟嘅偏見完全改變咗。即係我人性有光，即係就係呢樣嘢都夠大家做，即係夠大家堅持落去。即係話今日大家喺度都係一個啟示，即係呢個答案唔會咁快知道嘅。你話我哋而家呢一代會唔會有啲咩成功到？唔知道，但係我哋繼續學黃教授講，我哋每一日點樣去平衡自己嘅情緒？點解咁講咧？當你有下一代，你嘅情緒影響緊下一代。你的思想影響下一代，即如果我們可以保持我們的情緒去到我們下一代成長，他有自己獨立的思維，到他那一代可能他做到的事不是我們可以預見。我想幾年前我自己都有份覺得廢青我們做餐飲老闆最喜歡說的現在的年輕人不行成鬼一說，但是你說現在再說這句，我很欣賞很多人，他都做不到我做的事，黃之鋒做到我做不到的事，很多人做到我做不到的事，做到我犧牲不到的事，咁我哋冇辦法嘅，我哋一邊好尊敬佢哋，一邊我哋可以做我哋做到嘅。咁呢個係冇嘅，有排鬥，鬥幾耐冇人知，係咪？ 再一次多謝 Vincent， 你發覺佢唔止沖咖啡好勁，其實佢思想好勁，所以我哋遲啲揾佢講翻場先。咁喺走之前咧，我都係有個請求咧，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同阿黃教授影張合照得唔得？即係留翻個歷史機密。因為 影相之前有少少宣傳啊，就係頭先專支持一下啲民間嘅教育。咁我會教一課。 民間同學。